叛军在乌东地区的冲突近几个星期增加，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到冲突地区视察，并且表示对士兵的支持。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促请俄罗斯减少部署在俄乌边境的部队人数，以缓和局势。普京就指责乌克兰煽动局势升级。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地区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该区。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五毫米雨量，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7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503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29，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6，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兑美元0.76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55.94美元，卖出价是1755.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咧继续啊喺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入边咧有白卷号，首先咧就同你哋见面啦。啊，出边咧就即系落住雨咁啊，虽然唔系话好大咁，但系毛毛雨咧都会令到大家咧就觉得哎呀，好似有啲少少周身唔聚财咁嘅感觉咁样。咁啊，拎翻把遮，咁啊换翻一对咧就系落雨着嘅鞋。咁啊，唔使惊跣亲啊，又唔使惊揼亲咧，咁啊，今日都可以安然度过噶啦吓。二十度嘅气温，可能落住雨嘅关系啦，咁啊都有啲叫做凉凉地嘅感觉，所以早上嘅时候咧都要披翻件褛仔先至好出门口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啦，开始咧就系2021年4月9日星期五啊，都可以话 Happy Friday 嘅一个早上啦。 晨光每日一格。 落雨天嘅时间，大家咧又会特别挂住呢一个嘅阳光啊！喺度谂，如果有阳光晒落嚟就好啦。特别咧就系星期六日嘅时候，咁啊如果有阳光咧，咁就可以舒服啲啦。啊，可以咧就系善用多啲周末嘅时间，可能又可以去下啲郊外嘅地方。喺我哋人生都系一样，当你咧晴天嘅时候啊，你觉得好快乐，你就唔会咧就系特别啊谂咁多呢一类型嘅事情。咁啊，唔会喺度谂啊，自己而家成唔成功啊，辛唔辛苦啊咁样。但系当你嘅人生处于一个阴天嘅位置嘅时候，你就会特别挂住咧有阳光照耀嘅感觉。人永远都系有一种咧，就身在福中不知福，成日都唔记得咗，其实自己好幸福。咁今日星期五，你啊虽然可能都系会快乐嘅，但可能今日你仍然咧就感觉得到啊好多嘅挑战，唔紧要噶，只要你记住。啊，始终咧，人生就好似天气一样，一定会放晴，太阳一定会出翻嚟。咁你嘅人生抱有希望嘅话，做乜啊都系可以水到渠成啦。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 放在路。 似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放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 朝头早嘅时间有黎瑞恩呢一首《阳光嘅路上》，唔系啊，歌名系冇个嘅字，《阳光路上》。佢朝头早嘅6:15啊，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啊。好多人都鍾意飲汽水，又或者飲啲有糖分嘅飲品啦，反而呢就少飲水嘅。不过呢，最近就有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日日都係咁样飲呢啲糖分嘅飲品嘅话呢，恐防除咗会变成糖尿病患者之外呢，更加会患上痛风啊。报道就话啦，早前国内有一个27岁嘅男子就发现自己关节突然之间作痛喎。起初就以为是运动的时候受伤了，但是后来就越来越频密，痛得越来越犀利。虽然家人曾经都提醒过他可能是关尿酸事，事关尿酸高就会引起痛风的嘛。不过他自己就似住后生，一直都没怎么留意，反而就继续这样暴饮暴食，又喜欢喝糖分多的饮品。直至到最近，他的右脚突然之间出现了溃烂的情况，四肢好多个关节都畸形，双手更加出现了黄白色的痛风石，严重影响他日常的活动，最终都是要去求医了。检查之后，医生就发现他的尿酸严重超标，而且超声波显示已经出现了痛风疹的迹象。在追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由青春期开始就每日喝大量的汽水、果汁等等，几乎完全不喝水。因此呢，医生就要他调整生活方式，戒这些饮品，喝多些水，并且要服用降尿酸的药物。医生就说了，其实近年来呢，痛风的病发率是每年都有上升的趋势的，跟生活水平提高、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痛风是一个跟饮食有关的疾病，除了海鲜、大鱼大肉、饮酒亦都会引发痛风，高糖、碳酸等等的饮品呢，亦都会引起尿酸升高，继而可能都会诱发痛风的。碳酸饮品当中含有大量的果糖，果糖进入人体之后，最终就会产生尿酸。正常人呢，每日果糖的摄取量临界值呢，就是大概30至80克，即是平均大概拿个中位数是40克啦。而每100毫升的汽水里面呢，就已经有大概10.6克的糖啦。因此大量饮用碳酸饮品就会令到果糖的摄取量过多，尿酸就会显著地升高了。所以医生就建议，如果你真的要控制住体内摄取的糖分，就真的要戒下口了。刚才讲到有些食物可能是不适合痛风人士吃的，到底包括些什么呢？原来三文鱼、沙甸鱼、秋刀鱼等等都是不适合的，鹅肉、鸡肉或者是鸡精这些更加不可以吃。至于动物内脏方面呢，猪肝、猪大肠、猪小肠、鸡肝或者鹅肝呢，都是不适合他们吃的。如果你都想活得健康，今日开始可能就要好好地计划你的餐单，调整你的生活作息，希望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自然可以开心又健康。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 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梦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冠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变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嚟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过得精精神神啦吓，咁啊，如果你有请埋假嘅话咧，咁啊星期五对你嚟讲啊都冇乜特别大嘅影响，都系正噶啦。如果你系小朋友，学校有好中意铁路嘅，咁啊呢个世界上有好多铁路噶嘛，香港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好多年嘅一个铁路嘅历史噶，咁我哋咧都要先爱自己嘅地方，之后咧先至去到窥探下呢个世界到底有啲咩得意嘢嘅。香港铁路系统其实十分之完善噶，咁啊只要咧嘟一嘟，咁我哋就可以周围去。咁啊而家呢个年代系咁啦，咁但系以前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都仲要系买嗰啲叫做咩单程飞啊。次次咧就要去嗰部機嗰度買嘅，又或者咧，我記得都有啲叫做月票，咁啊月票咧都係一個月咧就買一次啦，係咪？咁但係佢咧都係用一種好似磁石咁樣嘅叫做記憶嘅卡咧，去到過閘嘅。以前咧就冇嗰啲嘅電子收費咧就咁方便嘅，咁我仲記得以前啲月費嘅時候咧。每一个月咧就买一张票，咁、那个票咧其实都唔可以叫月费噶啦，叫50蚊或者100蚊，好似成人都系200蚊嘅，咁啊搭呢一个嘅地下铁啊，以前系叫地下铁嘅，咁啊搭剩咗可能一两毫子咧，咁啊最中意呢个窿路噶啦，做咩啊？系你记得啦，就系我嚟过海嘅，咁所以过海嗰程咧，咁啊一过完之后就食咗你嗰、那个食埋张飞啦。好多咧，小朋友而家都經歷唔到嘅。小朋友亦都咧就係仲未經歷到咧，就係搭呢個鐵路嘅時候咧，就需要 check 飛啊，甚至乎咧對於鐵路嘅一啲叫做記憶咧，都係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噶。有一個咧叫做網上導賞，咁啊無論咩天氣咧，大家都可以諗下啊去唔去 join 啊嚇。同呢個香港鐵路博物館嘅館長咧就一齊穿梭呢一個嘅時空。咁啊，去睇翻咧好多歷史車卡背後嘅故事，啊，欣賞舊嘅車站，亦都咧就係欣賞埋唔同嘅建築特色噃。啊，導賞咧就以網上直播嘅形式咧去到進行嘅，咁啊，只要喺4月10日上午11:30。咁啊，喺一个特设嘅视像会议平台咧，咁啊参加到噶啦，无需报名嘅。咁啊，记得咧就系、是、你自己如果上网揾嘅话咧，都可以揾下一啲关键字嘅。咁呢位讲者系边个咧？就系、是、香港铁路博物馆嘅助理馆长曾志雄。咁啊，香港铁路博物馆嘅助理馆长啊，吓邓燕诗。咁啊，网上导赏咧就以呢个粤语咧就去到进行嘅。 咁活动嘅详情咧，其实大家就可以咧就系上网揾翻一个咧关于一张不能错过的旧火车票，网上导赏。咁名额咧就250人啦，无需报名嘅。咁参加者咧就喺活动开始之前15分钟进入，咁无需报名，网上导赏直播，咁都应该系先到先得噶啦。你又会唔会想试一试呢一类型嘅网上导赏呢？都几得意嘅。咁如果你话喂礼拜六日啲天气又麻麻地，咁又有啲时间啊，谂住同啲小朋友一齐呢度去嗰度去，咁落雨又去唔到，咁呢一个网上导赏呢，我觉得都几啱大家，可以咧就系去欣赏一下啊唔同年代有关于咧就香港铁路嘅一啲特别嘅嘢，咁都几好啊，系咪？坐屋企咁亦都可以感受下呢个铁路嘅风光。絕對是一個不錯的活動來的。咁如果天氣好的時候才想一些叫做歐多的活動啦。朝早的時間來到6:26，出面20度的氣温，相對濕度91%噃。你好啊，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和普通話台的神光第一線。 身体出差，放弃谁用地位关帝？高高低低低低，凌乱氛围，困处理了解体。急要的急会逼未下跪，天规靠信仰打底。难平坏习惯总一直起，行动都顾忌。提起要骨被抚平练勇气，提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上正任惨遭攻击，有了真谛，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正气，越成或越成望难有惊喜。运用毅力，凡人亦都可以飞。赚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关卡，拥抱它，以身去观看天地。自发吹散困惑，无事浅踏，注定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旧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新基因进化背后露面体， 变翻派出旧软件，变翻弄出旧人经验， 新规则进入世俗实践， 实践一次一次一次发 展，情愿未退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闭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 每一次发一次电， 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消化着火星轨迹快过闪电， 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烈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多了几。拥抱他，以身血灌溉天地。 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发飙灯火不断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 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 6:29啊，就 Mira 嘅 Warrior。二十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了。好了，我们先听听6:30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白权老朝早的时候继续在这里陪着你。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立法会下星期三将会加开大会会议，首读和二读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修订条例草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修例将会涵盖修订五条主体法例和相关附属法例，并且会更改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日期，同时处理包括地区直选的划界、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等。政府亦都会采取措施规管操纵和破坏选举的行为。林郑月娥说，修例并非民主倒退，而是为日后普选建立更巩固、更稳固的基础。他又不同意立法会参选人要取得五个委员会界别提名是屈辱的说法。缅甸局势恶化，西北部一个城镇星期四有反军方示威者以自制枪械、刀和燃烧弹和安全部队冲突，据报最少11名示威者死亡。美国宣布将隶属缅甸矿业部的缅甸宝石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禁止美国人和这间公司交易，旨在切断缅甸军方的资金来源。国务卿布林肯说，华府将会继续施压，直至到缅甸政权停止暴力，将缅甸重新带回民主之路。另外，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致函英国外交部，表示任命副大使奇温成为新任驻英大使，并且接管缅甸驻英大使馆，同时召回前驻英大使郭泽敏。郭泽敏因为无法进入使馆引发关注。英方表示，基于外交政策，将会接受缅甸的任命。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持续有骚乱，防暴警察试图阻止亲爱尔兰派的民族主义示威者前往亲英派示威者社区期间，被人投掷汽油弹和石头，警方发射水炮驱散，连日冲突已经造成最少50名警员受伤。警方形容近日的骚乱是近年最严重。报道指，亲英派不满英国脱欧之后的贸易限制，而近日骚乱的导火线就是由于民族主义的政党新芬党领袖去年涉嫌违反防疫规定出席一场大型葬礼，但是不获警方起诉，引起亲英派不满。英国首相约翰逊和爱尔兰总理马丁通电话，双方都强调暴力是不可以接受，呼吁各方冷静。欧洲部分国家的新型肺炎疫情仍然未缓和，法国新增近85000宗确诊，再多345名患者不治。总理卡斯泰到访巴黎郊外一间疫苗接种中心，指全国超过1000万人已经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相当于总人口的一成半，形容具里程碑意义，感谢所有医护人员、志愿者和政府官员的协助。由于疫情仍然严峻，卡斯泰原定星期日前往阿尔及利亚访问的行程要无限期推迟，直至到疫情改善。德国的新型肺炎重症患者增至接近4500人，多名专家发出紧急呼吁，敦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实施更严厉的封城措施，以免医疗体系崩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没有听过口琴演绎贝多芬？ 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口琴节的公开组大合奏里面，我们玩了一首Beethoven 的 Symphony No. 5的 First Movement， 就是噔噔噔噔做开头的一首非常急速的乐曲。我们当时是拿了冠军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其中一次最辉煌的成就。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还有创造天团的舒瑶带大家去探访英皇书院口琴队。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6:36的时间，星期五的早上，等我打电话给阿钟哥嗌醒他先。早晨啊，钟哥。 嗌醒我做什么？难得我睡得着。 是喎、哦。点啊，昨晚睡成点啊 ?OK 不 OK 啊？ 差不多啦，昨晚好啲嘅叫做。 是吧，因为是是天气凉了，关不关事啊？ 唔知喎、啊，因為你都知道我呢個禮拜咧，即係陷入咗呢一個失眠嘅困擾啊。 係啊， 咁啊就係都點幾兩三點先瞓到，跟住五點幾就起身嗰啲咁樣。 係、哎、真係呢啲。 琴晚 陰功。 誒，琴晚叫做早啲瞓到，早啲瞓都係點零啦咁啊。瞓到，咁跟住咧，跟住又要起身咁啊！真係如果可以繼續瞓，不過起咗身咧有精神喎、 啊。誒、哎，咁啊好啦。啊，有阵时瞓啊，未必瞓得多啊，好嘅，瞓得够咧，系先系最正啊。 所以今日擘大眼，第一样嘢想同你讲嘅咧，就系关于琴晚，即系我喺驾驶途中见到嘅嘢嚟。 咩事？咩事？咩事？ 好啦，咁你作为一个驾驶人士啦，咁你又有小朋友啊， 通常 你揸车，如果有要载埋小朋友嘅话，小朋友会坐喺你隔篱，定还是坐喺后座啊？ 坐喺后座嘅。 坐喺后座啦， 系啦系啦。 咁小朋友坐喺后座嘅时候，你知唔知你开车嘅时候，小朋友做紧啲乜嘢？ 周围望啩，因为我喺个倒后镜嗰度，其实睇到佢嘅，但系咁我又揸车，我唔会成日望住佢嘅，咁样咯。 就喺呢度啦， 系啦，我估佢即系自己玩下手指，睇下风景嘅咋。 诶、欸，你真系以为你以为嘅啫？嗱，你以为佢睇风景，以为佢玩手指。你殊不知谂下，佢可能唔系做呢一样嘢 嘅，冇嘢做嘅咯喎，架车嗰度。 我而家就同你分享一下我琴日嘅亲身经历。 好、 哦，啊，话说琴日咧，咁啊揸车啦，咁啊夜晚时分，咁啊见到前面有一架七人车，咁、啊、七人车后边嗰、那个后边嗰块玻璃窗咧都几大块啦，同埋都系平噶嘛，咁啊后边你遮七人车最后嗰排座位之后，其实仲有一条小小嘅罅缝，咁就可以即系喺一个嗰、那个车尾箱嚟噶嘛，可以伸只手落去又好，擒到落去又好啦。都话说我琴日揸车，遇啱就塞车，咁你塞车啲车就慢慢行啦，咁你就会有好充足嘅时间见到前面架车做紧啲乜嘢。 系啊系啊， 都话说琴日我见到咧前面嗰架七人车，后座坐咗两个细路，因为由于塞车嘅关系，咁我睇得都有啲清楚，系两个大约年纪咧。就是七八岁左右的细路队，咁啊身材瘦削嘅， 系 咁跟住佢两个咧已经点解留意佢哋咧？你揸车就揸车啦，我系咪先？但系咧就见到佢两个手舞足蹈，系咁样玩啊笑啊，喐嚟喐去咁样咧。跟住有嘅时候咧，我见到两只手，跟住见到个头，然之后见到两只脚伸上嚟，我话做咩事咧？咁原来佢哋两个就喺后边冇拦安全带啦，好明显。所以咧佢又玩到咧。就又调转身份，又插过两只脚，跟住又调翻转头，好似打关斗咁。 哇！真系佢哋好快活喎、 啊，系好快活啊！真系佢两个咯， 系咯、 啊。好啦，玩到好开心，跟住咧，其中一个，我未曾话讲咧，七人车 後面嗰排座位同嗰個叫做個尾板中間有一條好細嘅罅，你揭開後面係一個尾箱嚟㗎嘛，車尾箱啊。竟然嗰個細路女擒高咗喺個車裏面喎， 嚇， 將自己攝咗落嗰條罅嗰度。 唔係啊嘛， 跟住即係我，所以我咪話佢兩個身形瘦削， 瘦削喎，真係肥少少都攝唔到喎。 我心諗，如果嗰道門閂得唔穩陣，或者个细路女大力得滞，压开咗道门，咁咪大件事。 系啊，或者一开车又挫亲都唔好啊，系咪先？ 系啦，咁跟住佢又擒翻，好彩冇事。佢又擒翻上去，都算啦。咁我几想咧，就即系打高灯叫前面嗰个人咧，即系嗰个司机留意啦，咁样。 系啊。 咁但系我又惊吓亲嗰两个细路，嗰个冇出声啦。咁跟住咧，前面嗰两个细路咧，见到玩到冇嘢玩。跟住咧，无端端望到我，然之后就向我做好多手势啦。咁、 哦、 当然咧，嗰啲手势里边咧，亦都包含咗某部分不雅动作啦。 哇，咁细个啊，咁多呢啲嘢啦。 嗱，我唔知佢懂唔懂嗰个意思啊。咁我正我望到嘅时候，咦，我应唔应该回应咧？咁作为一个人喺个马路上边俾人挑衅嘅时候，我应该作出相应嘅态度啊。咁但係佢两个細路喎，細路仔，咁我固然之忍咗佢啦。咁但係见到咁嘅情况，咁我係咪应该即刻停车、啊、因为我咪正话讲因为塞车嘅。 係呀係呀。 我几想停车，然之后我就行上前面嗰个车度、 啊、 敲个玻璃车，即、就、係、是、前面嗰个玻璃窗，同个司机讲，喂，你架车后面嗰两个細路，你知唔知佢做緊乜嘢㗎？ 哇！ 当然我又冇咁做啦，咁但系跟住行塞咗冇咯，咁我算有嚟有呢两个细路玩，咁然之后我就过咗塞车嗰个路段，我咪走咯。所以咧，琴日嗰个经历，我真系好想奉劝咁多位即系驾驶，特别系喺驾驶途中嘅家长们，俾多少少爱心，多啲关注坐喺你后边嘅小朋友究竟做紧啲乜嘢。我可能会带俾你一啲不必要嘅麻烦。 好彩我 好咧一啲意外嘅、啊。 好彩我有见过个仔咧，又系塞车嘅时候，咁、我都有见过佢手舞足蹈啊。佢就冇擒喺后边啦，因为我车都细啊嘛。咁佢就同我有见到手舞足蹈，就系同附近都通常都系左右两边咧，嗰啲车系啦，嗰啲司机咧，佢系中意挥手啊。say hello 啊，跟住见到人嚟同佢 hello 咧，佢又好开心，佢会自己主动同我讲过，爸爸有人同我打招呼啊咁样，咁好彩都系呢啲啫，就仲未接触到咧，就系、有人会落车同我讲，喂，你个仔头先对我嘟嘟嘟嘟嘟咁样、啊， 嗱，你记住啊，你个仔同你讲，哎，隔篱有个司机哥哥同我打招呼啊，农历七月，如果你夜晚佢仲嚟同你做呢件事，你就小心啲啊，可能你隔篱系冇车，跟住佢同你讲。爸爸喺隔篱有个人同我打招呼啊！咁你就 哇，仲有个爸爸有个绿色嘅哥哥同我打招呼啊！ 系就系、是、咁样咯、 啊。好，咁、我都要留意一下各位驾驶嘅司机同埋爸爸都要留意埋啦。 系啊， 唔该晒钟哥，一阵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小朋友又未翻学啦，可能朝头早翻学嘅时候唔一定夜晚嘅，朝头早翻学嘅时候咧，好多家长车佢哋嘅仔女啊，去到学校嘅时候，嗰个途中咧，都会遇到好多呢啲小朋友百厌嘅事情。咁最紧要安全第一，咁啊唔好挑衅其他人啊第二。好啦。啊，一日咧都要食三餐嘅，淀粉质都系一个咧我哋经常需要食嘅嘢嚟嘅，咁但系要整得好食先得噶，系咪？啊，其中一个咧就系面啦，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喺度嘅，咁可以做好多唔同嘅面。啊，其中咧有啲咧就系、如果根据翻啲南洋人啦，佢哋又中意食咩咧？譬如嗰啲咩幼面啊、面线啊，其实咧都系非常非常之出名噶。啊，净系讲一种叫做细米粉啊！呢种细米粉咧，其实就系源于中国南方，即系汕头啊、福建啊、广东地区咧。其实我哋成日见啦，因为南方比较上少咧，产呢一个麦啊，而系盛产稻米，所以咧，南方嘅人好多时都会用大米咧去到做面条噶。 啊，呢一種叫做細米粉咧，個感覺咧就比粉絲咧就唔係好韌，入口咧就會團噶啦，米味咧就比較上香濃。啊，同細米粉一樣啊，粗米粉亦都係源自呢一個嘅南方嘅，咁但係口感相比呢個細米粉咧就更加有彈性。啊，我食過咧就係好食嘅，呢一種叫做粗米粉啦嚇，佢真係有彈性，即係佢通常一餅望落去咧就好似呢一個叫做即食麵咁樣啦。即食麵咧，咁跟住咧就可以淥起佢，咁佢就因為米啦，咁所以就冇特別多嗰啲叫做防腐劑嘅浸出嚟嘅。我自己覺得咧食落口嘅時候咧，啊佢都真係非常之爽口喎。咁啊唔係度度有得賣嘅，通常咧呢一類型嘅粗米粉咧，都係喺翻呢一個嘅街市嗰度揾咧，啊就容易啲揾啦。粗米粉最好就可以落喺一啲譬如牛腩米啊，或者系叫鱼蛋米入面咧，都系几好噶。咁另外咧就系一种叫银针粉，有啲名嘅，咁啊叫做有啲叫老鼠粉啊，呢啲名比较可怕。不过其实咧都系米粉啊、淀粉混合制作嘅一种嘅叫做我哋都叫面嘅银针粉咧。咁啊，老鼠尾巴啊嘛，佢知道似咧，伐嚟伐去，咁所以咧都有呢一个名字，但我中意叫翻佢做银针粉嘅。有啲铺头咧就中意叫佢做尖粉嘅，因为佢好尖啊嘛，系咪？嗱，相对于米粉啊，银针粉嗰个口感咧就比较上系软身嘅，而且咧仲有微微嘅甜香嘅添，即系米香嗰种嘅甜香啦。啊！如果你话系银针粉嘅，哇！我自己觉得真系一绝嘅系咩咧？鲜虾银针粉，点食都觉得系好食啊！仲要咧嗰个虾汤啊，熬出嚟嘅时候咧，落埋嗰啲虾壳一齐熬呢个鲜虾银针粉，咁啊真系冇得顶啊！我都好耐冇食，有得食嘅梗系正啦。好啦，跟住咧就系炒河粉咧，嗰啲河粉啊，都系非常之出名嘅。起源于咧就系广州沙河镇嘅，同样都系大米做，所以你话米啊几犀利啊！一般嚟讲咧都系炒食嘅，其实河粉都已经咧就系延伸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口感噶啦，有啲譬如泰式嘅阔身厚身嘅河粉，有啲咧就系幼嘅河粉。咁幼嘅河粉如果配搭住呢一个嘅叫做轻食嘅鱼蛋河啦，我自己都觉得咧非常之好食啊！咁仲有啲譬如面线啊呢啲咧都非常之好食啦，系咪？咁亦都系长寿面咁嘅意思嘅。咁朝头早嘅时候，唔知道你会唔会惯咗？我唔会食嗰啲西式早餐，又唔食面包，我中意食翻碗粉，哇！咁样咧做一个早餐就为之 very good 嘅早餐咧。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咖啡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料酷得这么紧。年轻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能否将声系换过？外班的请让座。谁该协助我见面得罪我阻？网状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双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岸？从前要跳舞先上晚鱼塘，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班的班房，残酷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湿糖，甜如当一粒姜糖。 嘅歌叫做 Master Class。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邀请到香港自然探索学会的委员 Christina 在这 里。你好啊，早晨啊，小白。 我最近有些疑问啊，要问一下一些行山界的朋友。我成日听到很多俗语呢，哇，真是拗晒头啊。我有听过汤青蛙汤鱼，准备现在行山的人他上山吃海鲜还是吃河鲜啊？现在这样的，要问一问 Christina 到底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呢我突然间呢都即係通唔到台嘅，最近呢我有个朋友都话想搵我呢同佢一起去汤青蛙。咁初头呢我都理解唔到嘅，因为呢好耐冇听过呢个 terms。咁原来呢汤青蛙係讲緊呢係打环行港岛一次啊，咁就由西环呢行到去石澳啊。 即是由港岛的西边香港岛啦，就行到去石澳。我明啦，即是汤青蛙呢意思即是话好像在一个港岛，香港岛的地貌呢就有啲似一隻青蛙。咁就由青蛙个头嗰度就画条线，咁就去到呢个青蛙脚嘅位置。哦，系咪就系咁样啊？ 系啦，冇错。其实汤青蛙咧都有多路线噶，因为咧其实港岛区咧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系路径啦。你沿住港岛径行一次亦都可以啦，或者咧你觉得港岛径太迂回啦，或者咧太长啦，咁中间亦都有啲 shortcut 嘅。咁啊睇下你嘅兴趣喺边度啦。啊，我有朋友咧就由西环嘅摩星岭起步，或者咧系甚至咧喺西环嘅泳棚起步，咁啊跟住咧就经过山顶啦，西高山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香港嘅中部啦，咁啊跟住咧就再行到落去大潭、石澳，咁啊去到脚趾尾啦，甚至大浪湾亦都有嘅。 哦，汤青蛙一般嗰个距离系咪都系30公里左右，或者30公里以内，其实都完成到 嘅咧？嗱，我咧就准备去行啦。咁啊，如果你讲港岛径咧，就50公里， 啊啊啊、 通常咧。我见朋友都可以12个钟头里面完成嘅。 你啲朋友叻噶嘛？ 系啊，好快啊！如果咧，我哋唔跟港岛径啦，咁样啊，有好多 shortcut 啦，直行打环汤嘅话咧，其实应该系可以少过12个钟头嘅。我相信大概30公里左右啦，应该可以完成得到。 因为港岛径我记得咧，就如果由山顶起步嘅话咧，佢就系喺呢个港岛好似围一圈咁样嘅。咁所以同呢个汤青蛙咧就几唔同，不过部分路段咧又会重复嘅。咁啊，大家如果真系想再知道多啲 details 嘅话，汤青蛙咧就上网一打啊，汤青蛙行山咧，咁啊有啲文字咧就可以讲述俾大家听，到底嗰个路线主要系可以点行啦吓。咁但系 Christina 除咗汤青蛙之外咧。我又听过汤鱼，咁呢个嘢咩嚟噶？呢个 哇，呢个又系好有趣嘅行山路线啊！咁我都唔系好即系初头都冇谂过，哇！啲人可以原来即系坊间有咁多朋友咧咁劲噶，汤大鱼哦！咁就原来咧个意思系汤大屿山，就由大屿山嘅东北边嘅尽头开始咧，就行到去。大屿山嘅西北边、 西南边， 西南边嘅最尽头，即系去到分流。 哇！咁大屿山本身都好大噶咯、哦。 哇！我真系觉得呢个难度好高啊，因为咧一定会好攰，同埋咧要行得好快。咁、我自己就中意行慢啲，好好咁样去 enjoy 喺个大自然里边嘅。咁哇！但系啲朋友咧，我谂到佢哋都好犀利啊！由呢个青屿干线嗰个嘅交汇处落咗车之后咧，咁跟住咧佢哋就一路开始起行啦。咁啊，经过花瓶顶啦，跟住大山啦、老虎头啦，然之后咧就上莲花山啦、二东山啦、大东山啦，跟住凤凰山啦， 系啊， 哇！落翻嚟咧，跟住再去到观音山啦、姜山啦，咁啊去到咧分流完啦， 哇！ 咁仲要咧分流完， 仲要谂 埋，仲要行翻出去搭车、哦，咁所以咧仲要行到去大澳或者去石壁，哇！呢、这个路段咧，我谂一日咧真系～ 搞唔掂啊！我见朋友嘅路线咧系40几公里，咁啊最应该系最短噶啦，咁啊行咗15个钟头。 啊，40几公里其实仲要上埋咧全香港第二高嘅凤凰啊、大东呢啲咧，其实都系嗰个体力嘅要求咧都好大啊吓！咁啊，大家都系着量留意一下呢啲行山路径啦。咁啊，有体力嘅先至好参与。如果你话冇嘅，咁其实香港都有四大路线咧，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就分段咁样去到参加或者试一试嘅、哦。好似有譬如麦理浩径啊、港岛嗰个港岛径啦、大屿山嘅凤凰径啊，同埋。惠逸顺径都可以试一试喎，系嘛？ 啊，其实咧都要衡量一下自己嘅体能啦，因为即系一次过全走晒成条加油径咧，其实系好攰嘅。咁啊，即系都要睇下自己有冇嘅能力啦。咁我自己坦白讲咧，我就唔中意咁样行嘅、一次过行晒成条。惠信景或者成條麥理浩徑咧，其實係好長嘅。 你中意他條嗰啲咧，啱我哋啲聽眾啊，慢慢行啊嘛。 係啊，其實可以分段咯。咁啊，譬如咧，麥理浩徑啦，就係、是、全段咧係100公里。咁我亦都有朋友咧，佢哋係會將佢分為3日啦。咁3日就可能由第一段行到第四段啦。咁跟住第二日咧就由第四段行到第七段啦。咁第三日咧就由第七段行到第十段啦。咁就唔使逼自己一次過咧喺可能24个钟或者48个钟头裏面咧行曬。咁就又可以中間翻屋企休息一下啦。咁然之後第二日咧又再行過啦。咁就喺一個嘅假期裏面咧，咁你就可以啊飽覽曬咧，由香港東邊去到香港西邊好美麗嘅景色啊！ 係、哦，仲可以咧，遲啲同我哋介紹一下四條路線有啲咩特別嘅打卡位，等我哋啲聽眾可以分段挑戰下呢四條路線喎，嗬！ 好啊，好啊， 係啦，好，今日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Christina，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6:57，哎，睇下一个咧，啊，揭揭报纸嘅时候都见到一个报道，关于咩嚟嘅咧？啊，公布香港千万富翁调查报告2020结果，咁啊，调查咧就话到啦。今日以电话随机访问咗超过4000名嘅21至79岁嘅香港居民。好啦，今日银行推算翻咯。全港擁有淨資產總值達到1000万港元或者以上，並且同時擁有最少100万港元流動資金嘅千萬富翁咧，有51.5万人喎！哇，乜原來咁多人咁有錢㗎？啊，佔咗全港21至79歲人口嘅8.7%，即係每大概咧12个香港人就有一個咧係千萬富翁，啊，創咗歷年嚟嘅調查新高。咁我啊肯定唔系啦，系咪？按照住呢一个嘅18区嘅推算啦，全港千万富翁密度最高嘅地区咧系东区，高达19%。其次咧就系南区，第三咧就系中西区。离岛千万富翁密度最少仅得咧就系得2%嘅啫。咁啊，葵青同埋屯門同樣咧，都係以3%咧就排尾二嘅。我哋呢啲咧冇乜錢嗰啲咧，就都係要講翻呢啲噶啦。生活咧，其實啊，錢嘅多與少咧，並唔係重要。個問題係你每一天過得快唔快樂，係咪幾阿 Q 咧？好啦，時間好快脆咧，會去到早上嘅7点，咁啊轉頭咧，晨光第一線分途廣播之後，會留翻喺香港電台嘅第二台，繼續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10点，我哋轉頭二台再見啦喂！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悶死人咩？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就並且喺2星期後改組內閣嘅時候卸下財長一職，意味住佢唔會成為下一任嘅總理。王瑞傑喺寫俾總理李克龍嘅信入面表示，今年已經60歲。由於疫情危機會持續一段時間，如果由他出任下任總理，準備接棒的跑道會太短。認為新加坡不單止需要一位能夠帶領國家在後疫情時代重建國家的領袖，亦都需要能夠帶領步入下一個建國階段的人。 李显龙对王瑞杰的决定表示理解和尊重，有信心对方会同两位国务资政辅助第四代领导团队，确保国家政治领导顺利交接，亦都希望第四代团队在下一届大选之前达成哪一个是领导人的共识。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该区。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气温较昨日低2至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日语动漫歌曲系列《若超和年代》正式开始。我最爱超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超和年代回忆系列动漫主题歌曲音乐集。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放学回家第一时间你会做些什么。 我平时放学回家先是玩一下些东西，看一下手机放松一下，令到自己的状态变得好一点。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8嘅时间啦，早晨啊 ，Irene， 早晨小柏， 系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梗系同啲听众一齐睇睇我哋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嘅时候咧，哇，算唔算得上系一个交通唔错嘅早上呢？ 希望遲少少會 happy 啦，咁啊，因為今朝咧部分地區有雨，希望大家小心駕駛，同埋咧有一個交通意外要提下大家嘅，咁就係呢個葵涌道啊，葵涌道九龍方向葵安道嗰度咧有意外啊，咁而且大家交通咧都較為擠塞嘅，咁啊經過時間大家小心同忍讓啦，葵涌道九龍方向葵安道有意外，一帶嘅交通咧比較擠塞，同埋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駕駛下。 咁我朝頭早翻工嘅時候，我諗而家都有機會解決咗啦，咁啊 喺呢一個浸會橋面咧，咁啊嗰個位置咧，咁啊啲交通燈咧就縮咗咁樣嚇，冇冇。 好似頭先阿小白你翻嚟見到係失靈嘅， 係失靈啊，係啊，即係冇反應啦。咁好彩 落橋位嗰度， 落橋嗰度啊，咁啊但係咧都即係熄曬嘅啲交通燈，咁好彩咧就有警方喺度咧就指揮交通， 即係有交通警員喺度幫手。 係啦，冇錯啦，咁希望而家咧都已經整翻好啦，係咪？咁啊都要同佢哋講聲唔該曬先得噶，係咪？咁啊又落住雨咁樣啊，其實都辛苦喎，係咪先？ 系 啊，咁所以咧都要为我哋服务我哋嘅人咧讲翻声唔该先至得嘅。 系啊，咁啊小白，除咗头先我讲咧交通咧，都想同大家倾下啦。咁啊，琴日好似阿 Didi 都同阿小白有倾过，咁就关于呢个观塘渔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嗰度咧，咁咪好新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先至用咗大概系咪都系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左右啦。 左右，咁但系因为好多日系公众假期，咁好多朋友就可能未正式用过嗰度啊。 我觉得下个星期一咧就真系见真章啦。 系 系啦，因为要攞埋annual leave 假嗰啲人咧，都应该系会翻埋工， 系同埋又翻学咁样。 系啦系啦，冇错。 咁其实咧，嗱，因为其实我都系住喺九龙东嗰度嘅。咁啊，开幕第一日咧，咁啊，诸事八卦就走去睇下，咁啊都几多人啊，人头涌涌咁样，大家睇睇唔系太清晰啦。同埋有啲朋友反映就系话，可能啲指示唔系太清楚。咁啊，寻日虽然我放工都好晏啊，去到嗰度成十点钟啦。 哇！ 咁但系都睇睇啦。咁 哇，你去到成十点啦？ 系啊， 今日又翻早喎， 冇办法啦，大家都好忙啊， 加油啊，加油啊， 大家都系吓，咁啊，去到嗰度时间虽然十点钟啦，咁我发觉同我上次睇可能上次比较匆忙，咁可能自己都冇睇得太清楚，咁我再去慢慢睇，咁我就当自己唔系住九龙东嘅，一个普通人咁行去嗰度睇，其实都 OK 嘅指示牌，咁如果你去嗰度搭巴士嘅话咧，咁啊其实有几个。大家記住好簡單嘅啫。咁如果搭巴士嘅話咧，上一層叫一個 floor 啦。如果係搭專係啦一樓，咁搭嗰個叫做行人電梯 escalator 扶手電梯 係扶手電梯啦。咁如果你係搭小巴嘅專線小巴，其實就喺地下就得噶啦，都好清晰嘅。 哦，即係分兩層噶啦，其實已經 因為巴士係啊，巴士總站嗰個其實係分開咗唔同層數，巴士舒服啲咁。大家咪講哎呀，好似搭飛機啊，好似喺個候機室嗰度唔同嘅閘咁樣，就真係舒服，嘆好多，涼住呢個空調。咁如果搭小巴同埋專線小巴咧，都好，起碼你就算唔係有冷氣嘆。起碼嗰度咧就唔使 揼雨， 係啦，唔使揼雨，咁有一個即係擋住大家嘅地方啦，係啊，咁啊都唔錯嘅。咁喺呢兩個重點啦，其一，其二咧，我想特別提下大家，咁就係、是、嗱，本來喺嗰度喺漁民坊嗰度等開專線小巴或者係小巴嘅朋友咧，咁啊一定要係入曬去呢個漁民坊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啦，咁。同埋要特別提醒咧，就因為有啲朋友咧就可能要去聯合醫院，咁有條專線小巴就五十號嘅，咁啊唔好再喺之前等開嗰個地方嗰度等噶啦， 轉咗啦， 轉一定要入去。咁又有啲，因為初第一日咧，我經過見到咧，都見到有啲長者朋友啦，咁啊同埋有啲有個女士啊，咁啊拖男帶女咁帶咗小朋友， 要揾嗰個小巴站啊？ 唔係，就佢喺個舊站嗰度猛等猛等，我記得，我同佢講唔係啊，你唔好喺度等啦，你要去嗰邊入去，因為有啲朋友真係唔知道，唔查查。咁但係其實其實喺貼曬好多啲指示，話俾你聽，要去嗰、那個交匯處嗰度嗰度等車嘅，其實都好清晰嘅啦。咁去到嗰度揾揾，咁去一次。咁大家可以就以後都識得㗎啦，唔繁複嘅。 係， 咁就記得千祈唔好去舊地方嗰度等啦。 咁 等極都等唔到㗎。 舊嘅地方都已經貼咗啲指示，教大家點去新嘅地方啦。係 啦，係啦。 哦，咁啊冇問題啦。咁啊，大家最緊要你就揾啱個站啊，上啱車，咁啊最好啦嚇。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Irene 先。 唔該 曬。咁啊，天氣方面問問啦 ，O 啊，而家仲有冇落雨啊 ？O。 哎、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依家仲有落雨啊，喺广播道嗰度， 雨粉嗰啲系嘛？ 系啊，落住都唔系雨粉啦，直情系落出雨啊，绵密嘅细雨都有，喺广播道嘅停车场嗰度睇得到啦，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就全部白蒙蒙一片，能见度都相当低啊，点解啊？落雨啊嘛，咁啊记得好似系琴晚半夜三四点嘅时候都已经噼里啪啦咁喺度落雨噶啦，咁所以就即系希望今日天气都稳定啲啦，但系大家。可唔可以懶惰咧？唔帶把遮咧，我估就唔得噶啦。今日嚇，即係都係帶把遮，有備無患啦嚇。正如翻工翻學嘅你，咁啊頭先聽到阿 Irene 咧，好似個遊記咁樣，搞到我都好想去一去觀塘嗰度 搖 下靜。係啊，因為細個咧，我記得阿 Irene 講嗰個商場嗰個位，即係依家啱啱起好個新個商場嗰個位咧，就係一間。美式快餐店嚟嘅，嗰時就觀塘有兩間美式快餐店啊，一間就叫 新咩记，一间就叫旧咩记咁样， 系啊， 即系个英文字母嗰个啦。咁啊，嗰阵时我记得细个都喺嗰个位都留下不少脚毛噶、嗯。不过啊，依家观塘嘅转变好大啦。旧时咧啲屋咧都系即系叫做冇咁价值非凡嘅，依家哇， 唔同晒啦。 系啊，你睇下个商场，个商场唔系我想睇嘅嘢，商场上边啲楼系我想睇嘅嘢啦。 飞上枝头啊！而家哇，观塘都 系啊。厉害厉害啊，咁睇下点样做到新旧共融啦，定还是融唔到啦，定还是个人都融咗啦，咁啊唔知系点嘅。 见到楼价咪融咗咯， 系啊，可能系啊吓，咁但系又唔会融嘅。头先话有个咁好嘅巴士站，有冷气咁样，即系如果夏天等车咧，就有两样嘢惊。第一咧就系惊咧热到个融人都融埋，即系我讲个妆啊，有啲女士化妆。嗯朝头早热得啦，已经化咗妆要翻工，有啲工作系咁啊，哇，成个妆已经融咗啦，咁啊变咗咧，要翻到公司再补妆。第二咧就系惊有蚊啊、嗯，我而家咧喺广播道咧都好多蚊、哦，即系想咬我啦咁、哦、样，咁啊我呢啲 O 型血嗰啲啊特别难搞啊。小白你嗰边系咪啲蚊都开始出动啊？ 出晒噶啦，即系我屋企嗰度啦，大埔嗰度出晒噶啦，咁我又系 O 型血系咪？我预咗做箭靶噶啦，咁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同我一齐出街嘅。人咧就开心啦， 系啊，可能即系宁愿咬啲大啊，唔咬啲小朋友啦。 系啦， 即系但系啲蚊都几识食嘅，应该都嗰日咧经过嗰啲公园仔啊，咁啊见到咧啲妈咪都话：，哎，阿 B 啊，又俾啲蚊咬咗几多蚊啊， 成只脚都系啊， 系咪啊？你小朋友都会 系啊，小朋友跑动嘅时候咧，咁佢哋个身体又热啲啊嘛，咁啊啲蚊就容易即系锡住佢只脚咯，所以成只脚子弹窿咁样啊。 系，所以嗰啲咩蚊贴啊，或者嗰啲叫蚊怕水咧、 啊， 其实啲蚊都唔系好怕，因为我而家人大又快， 应该有免疫力啊。我觉得最好就系你都系着翻啲长衫长裤咯，真系热啲。咁如果你要避蚊嘅，一系就嗰个时间唔好出门，一系忍一忍，唔好咁暴露自己的手手脚脚咯。 啱啊！我有啲 friend 咧，即系做户外运动嘅时候咧，都好中意着 legging 啦。咁啊，成日都觉得喂啲 legging 着咗 legging 系唔会俾蚊咬咯。咁啊，原来唔系 都咬噶，隔住个 legging 针你噶。好衰嘅啲蚊， 哇！其实都几劲，我蚊呢家嘢，佢可以隔住个， 系啊， 知道你下边系肉嚟，佢谂都唔谂，佢就吉支针埋去， 系啊，仲要佢哋支针啊咁鬼长，系咪先？ 系啊，真系厉害啊吓，真系唔止我哋人类揾食艰难啊，可能做蚊揾食都艰难， 梗系啦。 好啦，咁大家俾心机，星期五啊，分埋今日工又放假啦吓。 好啦，唔该晒，咁快啲翻嚟啦，咁落雨唔好揼亲啊。咁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啊，最高气温都系22度嘅啫，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风势亦都颇大嘅。下周初咧天色啊就较为明朗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7，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一齐听一下。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同大家讲下环保嘅议题。今朝早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阿顺。早晨，阿顺。 早晨， 阿顺啊，我知道咧喺社区入边咧有唔同嘅超级市场咧，过往都有啲年度报告咧，就系话要佢哋参加一啲走塑嘅计划啦，要少啲胶袋啦，少啲塑胶包装啦。其实今个年度咧又有冇啲成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有啊，咁因为我哋一路以嚟咧，就系大家都应该会见到啦。哇，入到超市全部嘢都包，包到嗰个货品咧都唔知系咩。咁其实咧，包装胶咧就系、是、全我哋塑胶污染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嘅污染嘅来源啦。咁、而包装胶边度嚟咧，就正正系超市啦。咁我哋睇翻咧，就一路都系讲个问题有几严重啦，就好似冇乜成果听到。咁但系好好彩啦，就系、是、我哋咧就最近就发觉咧，其中一间香港最大嘅连锁超市。他们就是啲新的走塑措施、他们就是可以讲话是就是香港来讲呢就第一次有比较整全啦同埋具体的走塑承诺来的。咁、包括有啲咩呢咁他们就是有六大样的措施的。咁其中的重点就是他们会增加啲所谓的裸卖补充站啊。咁即是呢就是他卖的时候呢那个货品本身没有包装的。咁譬如洗头水啊冲凉液咁样。咁你就可以自己带个樽去咁你想要几多呢就斟几多。 咗手，咁啊變咗其實咧，成件事就係冇額外嘅包裝嘅，你可以攞個舊嘅樽去啦，或者你就算有一個新嘅樽去，咁你下次用完咧又可以用翻個樽，咁啊真係做到完全係冇包裝嘅。咁呢個就係增加攞買補充站，咁就係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呢都係大家都會比較直接嘅，就係佢哋會擴展減數蔬果區啊。咁呢就喺佢哋旗下嘅分店度啦，就會減少一啲蔬果嘅包裝，甚至係基本上係做到完全冇包裝嘅，一件膠都冇。咁就將呢樣嘢呢就係擴展到多啲超市都係喺蔬果區就係做到一件膠都冇囉。咁同埋第三樣呢就係除咗是他们做之余呢，咁有啲嘢呢就係、是、即係好似推动大有啲诱因啊，就推动大家去手数，咁就包括係喺佢哋嘅熟食部啦烧味部，咁就会提供一个叫做手数优惠。咁如果有顾客去自备餐盒去买沙律啊、燒味啊或者熟食嘅話咧，就可以有2蚊嘅優惠嘅，咁就鼓勵大家係啦，多啲就帶自己盒啦，咁就唔使嘥咗一個即棄嘅餐盒。咁同埋有仲有另一樣，咁都係都幾得意嘅，咁就係一個叫做環保袋嘅共享站。咁即係大家其實都應該慣咗唔要膠袋噶啦，咁但係都係總有啲時候係啊，你唔記得帶啊，咁點算好咧？咁又裝唔曬喎，咁佢就喺嗰個超市嘅收銀處嗰度啦，咁就會有一個櫃位嘅，咁变咗大家如果屋企有系唔要嘅环保袋，咁就可以留喺嗰度啦。咁有第二个人咧，如果系一时唔记得咗带自己嘅环保袋，咁就可以喺嗰度攞一个人未用过但系又干净嘅环保袋，咁就可以又冇额外嘅废物做咗啦。咁但系又解决咗呢个胶袋嘅问题咯。 嗯，其实头先阿纯讲嗰啲措施咧，我自己都有见过部分嘅超市咧都有执行嘅，但系依然咧其实都有好多嘅超市咧。仲系有好多塑胶包装啊，甚至乎咧喺俾胶袋方面咧都比较宽松啲嘅。 系啊，咁所以咧呢个就头先以上都系净系一间超市嘅措施同埋承诺啦。咁佢哋就系讲咗系喺2021年初宣布嘅，咁就系佢哋就话会2030前咧就做到一定嘅数量系有以上嘅走塑措施啦。咁就香港其实都即系大家数得出都有成10间8间超市噶嘛，咁就而家有一间超市就做咗啦，咁都好希望。其实会有多啲超市都可以加入呢个手数嘅行动，同埋会有多啲唔同嘅承诺，咁就等到即系唔系净系一间，而系即系无论香港人去到边一间超市，都系可以有手数嘅措施，咁就唔使烦，同埋有多啲选择咯。 嗯，我又问下阿纯啦，其实咧喺呢一啲参与手数措施嘅超级市场当中啦，有冇啲譬如话政府啊或者系机构咧为佢哋提供一啲补贴，又或者佢哋自己咧，譬如如果佢提供咗优惠俾顾客嘅时候咧，又有冇呢一啲咁样嘅经费啊，或者系啲豁免，可以帮佢哋舒缓下佢哋提供咗嗰个减免费用嘅压力嘅咧？ 呢样嘢咧，就无论系香港啦，或者系外国政府咧，都比较少直接系用补贴嘅形式，咁就叫超市就要减翻数。咁因为始终咧，其实有啲胶咧。可以唔係話有啲嘅，直情係唔少膠都係超市自己包嘅，又或者係佢哋係有能力去減少個用膠嘅。咁所以其實講到最尾就係你商業嘅模式啦，咁你自己包咗好多膠，咁啊即係如果叫用納税人嘅錢就係減翻啲膠，好似就唔係咁直接，同埋未必係真係咁合理嘅。咁所以其實固之然政府係有佢嘅角色喺度啦，譬如佢可以立一啲政策喺度係鼓勵推動減費嘅意識嘅。咁譬如係垃圾徵費啊，或者最近講咗好多嘅膠樽申請責任制啊，咁就係推動個回收。咁政府係會有佢嘅角色。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是，企業有啲嘢係佢哋自己營運模式嚟嘅喎，咁佢哋就可以再做多一步咯。咁呢樣嘢其實就即係香港超市就好似就終於有一啲一大步，即係係咯，都可以話係一大步啦。咁但係譬如係好多外國嘅超市都已經係做緊更加大規模嘅走數嘅模式，咁都好受佢哋嘅顧客歡迎咯。咁譬如係英國有啲超市咧，就係成間都係用呢個攞買補充站嘅形式去做銷售，而且佢賣嘅貨品咧，就全部都係啲國際嘅大品牌，即係大家用開啲咩咩茄汁啊、咩咩粟米片啊咁樣，你見開見熟嘅，竟然都係有攞買嘅形式去銷售喎。咁所以可以見到呢 樣嘢其實就唔係話啊有冇可能嘅，同埋都一定係有佢嘅商業利益咯。咁其實大家都已經係講緊中意走數，或者係呢股甚至會特登去揾走數嘅嘢買。咁其實你只要轉咗個模式咧，都一定係會有一个经济的诱因，令到企业都是有得赚。 嗯，所以其实听你这样讲，本身他们自己用少啲塑胶包装啊、胶袋啊等等，其实已经是帮他们自己悭了钱的 了。是啊，没错，一来他又悭了成本，二来其实你又不用那么多人手去包胶，三来又会有可能是吸引到另一班更追求手数的客源，那都是一些额外的都是经济诱因。 嗯，是啊，还有在他企业形象方面又可以建立得好啲啦，即系觉得佢系一个环保啲嘅企业，自然应该咧，大家对佢嘅信任啊，对佢嘅喜爱度咧，又会增加嘅。 系啊，冇错。 嗯，咁听阿纯你咁样讲，其实如果真系行走数计划，又或者系少啲胶袋等等呢啲环保措施，都系百利而无一害。 系啊，咁所以咧，这个都绝对系一个世界嘅潮流同埋趋向啦。咁我都相信，即系而家讲嘅攞卖补充站啊，或者系减数啊，咁都净系会解决到部分嘅问题啦。咁都仲有啲其他嘅嘢嘅。咁譬如系啲冷冻嘅食品啦。咁究竟點樣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咁即係好似講落咧，都仍然好多問題。咁但係相信咧，就係嗰個潮流繼續去推動啦。咁又會越嚟越多人諗到個解決方法。咁所以成日都話啊，辦法就總比困難多嘅。咁都希望即係係啦，有呢、這個越嚟越風氣越嚟越旺盛。咁就全世界都會有個潮流，係越嚟越方法點樣去走數咯。 嗯，其實如果能夠將環保嘅理念咧變成大家之間嘅一個競爭，都算係一個良性競爭，亦都可以鼓勵到更多的企业就是参与多些环保的措施咯。希望我们会见到越来越多绿色的企业啦。今早跟你讲住这么多先，阿晨。 好啊，好啊，不 好啦，唔该晒，阿晨，拜拜。 好，拜拜。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诶，见到阿欧搭翻顶帽先啦，头先唔知有冇搭湿啦。 雨啊，咁样吓，咁啊，但系礼拜六日咧，好多父母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啦。咁啊，计划带啲小朋友去下两大主题乐园嗰度玩玩睇睇，咁样。咁啊，老鼠嗰个就小白之前去咗啦， 系啊， 又申请咗一张特别卡，好似个个家长都要有嗰张卡咁。 都唔系啊，咁佢个 market 开 心 啦， 总之开心啦。OK 嘅，其实有啲钱系要使嘅，咁啊，辛苦爹哋妈咪努力赚钱啦，咁样啊吓，咁啊。另一个咧就睇多啲叫做动物嘅嘢嘅咁样，咁今日有个消息都可以讲下，一年一度嘅大熊猫繁殖季节已经来临，咁、 哦、 海洋公园啦，大熊猫 有冇好消息？ 盈盈同埋乐乐咧，就会啊，因为佢哋差唔多发情期啊，根据报章嘅报道、啊，所以会暂停对外开放啊吓。 哎哟， 系啦，咁啊， 未有得睇住啦。如果而家去嘅 话，系啦，就系、是、想讲一样嘢。如果你话喂，即系礼拜六日好想带小朋友去睇下大熊猫有冇得睇咧，未有得睇住啦。因为咧、你又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咧，教到小朋友。点解大熊猫会冇得睇嘅咁样？咁爹哋妈咪又可以讲啦，话啊，其实 佢哋喺拍拖啊， 系啦、啊，或者 呢啲 正正同埋乐乐， 我得噶啦， 佢哋都想制作一下小朋友咁、啊、样，系啦，嗱，你见到。细佬妹开唔开心啊？咁啲细路仔通常都会开心嘅、 啊， 但系你都可以多讲几句啦。就系话，即系除咗开心，佢哋都有机会争玩具噶。但系咁啊，多个人系咪会热闹啲啊？ 咁梗系啦， 大熊猫嘅家庭都想热闹啲啊，佢哋都想增添一位。新嘅 盛 誉啦、你真系讲呢一啲，做爸爸嗰啲，我一路讲咧，好似讲紧 bedtime story 咁样啊，即系夜晚嗰啲， 你都觉得几好，你好有潜质，做一个好爸爸。 点会啊？ 你系啊？ 我都系讲翻腾讯重月700蚊呢个，都系讲翻嗰啲啱我讲啲。但系咧，海洋公园就表示啊，自从咧三月下旬啦，咁啊，雌性嘅大熊猫形形咧开始变得活跃起上嚟，更加咧。有时间会喺度嬉水添啊！ 咦， 啊嬉水即系 有冇扑碟？有冇扑碟？ 我都唔知道，但系大熊猫系 雖然我哋睇功夫熊貓係身手好敏捷，但係理論上咧，我每次入去海洋公園咧，都見唔到熊貓有喐動嘅跡象嘅。 有嘅，佢通常 我都有見過佢喐嘅， 但係慢少少咯， 真係好慢。 係啦，即係如果佢可以撲到碟咧，都算好叻仔噶啦。佢有嬉水嘅跡象， 我有見佢魚刺添啊， 係魚刺添啊。 系 哦，劲啊！你哥好彩啊，好流畅。咁啊，讲埋先咁啊，喂，睇到佢有嬉水嘅迹象咁啊，并且喺栖息地咧就留下气味啊，呢啲行为转变咧，代表咧阿莹莹嘅荷尔蒙水平咧有变化咁啊。公园嘅专业团队咧都话啊，呢段时间希望啊可以做人成功啊，做熊猫成功嘅。 系啦， 今日系四月九日，星期五，农历。二月廿八，适宜动土迁徙， 即刻搬屋先。 无端端搬嚟做乜啊？今日记入宅作灶， 又唔可以煮饭啊？ 都话肚饿就去食饭咯。今日都系国际美术展日， 我会培养多啲欣赏艺术嘅兴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商务部将七间中国企业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指呢一啲企业涉嫌参与中国军方建造超级电脑嘅活动，从事有悖于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嘅活动。被列入清单的企业或者机构，如果要从美国供应商获得产品，必须先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另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星期三开会，审议由两党推动名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法案既涉及回应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亦都涵盖人道主义和民主价值方面的内容，包括涉及新疆和香港的问题。欧洲部分国家的新型肺炎疫情仍然未缓和，法国新增近85000宗确诊，再多345名患者不治。总理卡斯泰到访巴黎郊外一间疫苗接种中心，指全国超过1000万人已经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相当于总人口的一成半，形容具里程碑意义，感谢所有医护人员、志愿者和政府官员的协助。由于疫情仍然严峻，卡斯泰原定星期日前往阿尔及利亚访问的行程要无限期推迟，直至疫情改善。德国的新型肺炎重症患者增至接近4500人，多名专家发出紧急呼吁，敦促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实施更严厉的封城措施，以免医疗体系崩溃。本港昨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本地感染，患者包括一名3岁女童，另一宗源头不明，涉及一名70岁的女病人，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3座，已经退休。他并没有病征，今个月6号因为其他健康原因入住屯门医院，透过入院筛查确诊。另外8宗是输入个案，5人从菲律宾抵港，3人来自印尼。政府要求任何在上个月26号至到今个月8号期间，曾经身处屯门爱勇街2、4、8和12号，以及屯门乡事会路2A 号安定村外定商场超过2小时的人士，在星期六或之前接受检测。欧霸杯八强首回合，英超曼联作客2-0正胜西甲格兰纳达。拉舒福特和半奴费南迪斯各入一球，英超阿仙奴主场被捷克布拉格斯拉维亚逼和1-1。意甲罗马作客2-1险胜荷兰亚即士，西甲维拉利尔作客1-0击败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戴拿姆。次回合赛事在下星期四深夜举行。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外面嘅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啊，小心揸车吓。有宗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嘅，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有少少挤塞，经过时间小心。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蝴蝶谷道对开有意外，经过小心吓。而之前咧呢个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葵安道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咁嗰度就较为多车一啲。红磡的应该是这个油麻地，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带比较多车的。隧道方面暂时只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带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唔失恋边有得参考啊？ 三悔救我子，用情只准到此。 嚟紧专辑最后一首收录嘅曲目系一首比较伤心嘅 pop ballad 嚟嘅，所以无论喺演绎上啦，以至系度 MV， 佢都话要参考翻自己以往失恋嘅经历。 三悔救我子，用情只准到此。 作曲刘国梁，填词陈耀森，编曲周石汉、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韩雁诗《悔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奥运嘅消息呢咁好快脆又会同大家讲下啦。咁 老子都奥运啦，小白你真係好热心 梗 係 啦。不过先同听众一齐睇咗呢，就係本地嘅一啲体坛消息先嘅。咁我星期呢其中一个最瞩目嘅就係咩呢，咁样就係、是、青鹰杯呀。咁即係扰攘咗一段时间啦。咁亦都呢就係、是、啊终于呢啊有所定段啦。啊喺咪旺角场呢就係、是、大战啊， 系 咁啊大战啦、啊！东风龙狮又攞咗呢个冠军。 系，我有睇嗰场比赛、 嗯， 因为咧依家好多唔同嘅串流平台咧， 系啊， 都会都有直播翻个比赛，免费嘅放心，亦都系合法嘅咁样。咁啊，like 咗一个本地波嘅 page 啦。 啊 因為成日都個口講話，喂，你支持本地波，支持本地波，你有冇睇過先？咁我自己睇咧，真係好多極具質素嘅球員啦。咁大家都識啦，有個球員新組啦。咁第一球咧，我記得係新組傳個靚波入去，搞掂咗啦，東方龍獅領先1-0啦，咁樣嚇。佢嘅對手好似係愉園啊，我冇記錯係咪？ 係啊係啊，冇錯。係啦，咁佢哋大戰之後咧，咁東方龍獅又攞咗呢一個嘅冠軍啦，咁都係值得恭喜嘅。咁亦都咧就係首度啊捧走呢個青鷹杯嘅錦標啊，咁並且就將呢個冠軍咧就獻俾今年年初咧逝世嘅前會長葉明先生嘅。好啦，咁除咗足球之外啦，咁亦都咧就望一望咯。咁原本香港咧就定段咗咧就喺5月中旬嘅時間啊，就會有一個咧就係場地嘅單車國家杯香港站，咁前名叫世界杯嘅。咁喺5月底嘅時間咧。就是、一个亚洲足协杯等等啦，咁但系4月嘅时候咧，场地嘅单车国家杯英国站咧，其实都已经因为呢个疫情而取消咗啦。好啦，咁香港又点咧？咁样主办单位就话到香港单车总会啊主席咧，佢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到啦，嗱赛事目前咧仍然就系同呢个国际单车联盟咧就系开放俾呢个选手报名嘅。嗱4月11日咧。呢、这个报名嘅时间咧就会截止噶啦，咁需要报名之后咧，再决定啦，到底佢哋会唔会顺利举行到嘅？咁、大家就梗系想香港都有叫做国际赛嘅单车赛去到举行啦， 大家又可以入下场， 系啦， 机会有机会啊！ 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咧，咁又要取消，咁其实对于对香港嚟讲又即系当然唔系话咁理想啦，系咪先？咁但系又要谂下，譬如嗰啲隔离泡泡嘅方法啊，得唔得啊？又或者嗰、那个疫情方面啊，咁各样嘢又应该点样配合啊？有好多嘢要考虑嘅。咁、如果咧真系冇办法嘅，咁我哋当然觉得可惜啦，咁样。咁但系睇呢一个叫做死线之前呢，4月中啊，我就可以知道到底5月嘅时候呢一个嘅叫做单车杯赛咧，到底可唔可以搞得成啦？ 哇，单车选手都系密锣紧鼓， 系啊， 即系4月有呢个世界杯啦，咁可能即系有啲选手们再要即刻即系可能过多一两个月转战埋东京奥运咁，咁啊唔知会唔会系都系东京 恢复到啊？又或者其实好多嘢都好担心，即系如果你话去东京奥运嘅时候咧、大家有好多未知因素，即系你去到嘅时候，可能你又需要隔离嘅一啲嘅措施又要遵守啦，咁运动员可唔可以喺呢一个隔离嘅期间继续做一啲咧，就系可以保持到自己体能或者正常发挥或者发挥得好好嘅状态咧？ 系， 其实都系好多未知之数。 系啊，咁所以都即系要睇好多嘢啦。 系啊， 又即系疫情期间多咗香港本身嘅市民踩单车啦，所以其实单车运动咧真系好值得推广嘅。 几好啊！以前咧发觉香港一啲好嘅运动咧，通常都系室内进行，例如系乒乓球啊、壁球啊呢一类。咁但系而家都发觉越嚟越多 outdoor 嘅活动咧，都系越做越好。 系咁啊，可以希望有关方面推广一下啦，转个角度咧讲下 J Lead 啊。喂，小白你而家都有一个YouTube 咧，讲下 J Lead 嘅，我都有睇到，咁啊几好啊吓， 帮下手啊嘛，亚洲运动系咪？ 系啊，推广下，我自己都好喜欢睇 J Lead 啊，咁睇翻 J Lead， 喂，礼拜六啦，头场啊，广东三战就对咧呢个湘南比马咁啊，今年咧J Lead 咧就多咗好多队，因为上年 20队 就不设呢个升降班制啦， 系， 咁啊日月嘅球队咧就上咗去叫做 J 1啊，咁样即系 日职啊，佢哋叫日职 系日职啦 ，J 一、J 二咁嘅联赛咧。如果你分组别就系一组同埋二组咁样，咁所以就大家都可以睇下唔同嘅赛事啦。因为 J 啲都好多升级嘅球员嘅，有好多都系我哋由细睇到大嘅球员啦。三浦智良， 哇！三浦智良真系一个传说嚟，知唔知？ 系咪40几岁啊？三浦智良而家 五字头啦，好似 五字头 啦。自己本身咧，佢一出场嘅时候啦。通常都係90分鐘之後先叫佢出場，即係要延續呢一個嘅 傳奇啊！ 冇錯啊， 啊 即係你話佢落場嘅時候，啲後生嘅敢唔敢鏟佢？ 係啦， 唔敢啦， 但係啦，咁都可能會有咁嘅機會啦。睇翻咧，就佢嘅球隊就係 FC 橫濱啦，咁啊暫時咧就排嬲尾喎，咁啊 中村俊輔都喺度， 係啦，作客咧就對呢個鳥妻沙岩咁樣，即係之前費蘭道托利斯啊，即係有份踢嘅球隊啦，好似依家即係費托就。做啲助教團啊嚇，咁啊大家喜歡足球嘅可以 focus 睇下 J League 啦。咁啊，琴日咧有兩場歐霸杯啊嚇，咁啊即係兩隊英超球隊咧各走極端啦。咁啊，曼聯作客贏波2-0啊嚇，咁阿仙奴主場咧1-1打和咗啦。咁阿仙奴近排咧即係腳風都唔係好順啊嚇，希望咧嚟緊可以走出陰霾啦。 呢季都麻麻地 係啊，算啦，唔緊要，當棄護啦，係咪先？但有陣時有啲球隊咧，又未必想棄護嘅，繼續打落去啦。就算咧有巨星球員傷患嘅困擾咧，繼續啊想發揮到有好嘅成績。講緊咧就係 NBA 方面啊嚇，因傷缺陣23場嘅杜蘭特咧，咁啊喺 NBA 常規賽復出啦，引發咧網隊啊製造出咧佢哋嘅球隊今季咧半場最高嘅得分啊 ，KD 咧今場啊堪稱完美啊嚇，投籃咧全部都中啊！全部中是什麼意思呢？即是百發百中， 啊， 即是射十球 其實很難的，哦，你的命中率這麼高， 啊， 很難的， 真的很厲害，用他那把死神之镰刀出來協助網隊主場以139-111大炒同我隊取得兩連勝，聽日朝頭早咧，同我隊咧就即刻有比賽啦，主場翻返去主場啊嚇，咁啊迎戰76人啦，免費電視台都會有得播嘅，咁啊禮拜六咧都好多好波俾你睇啦，無論咧係 J League 啊，以至咧 NBA 方面咧都好多好嘅球賽，咁啊朝頭早可以睇好波啦。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你有冇谂过奥运点解每四年先举办一次呢？据讲第一年嘅奥运就系闰年举行噶，所以每隔四年一闰嘅时候，就每隔四年先举行一次奥运。不过今年嘅奥运有啲特别，系4+1先至系等于今年嘅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个星期东京奥运真是一波三折啦，仲有内忧外患添啊！东京奥运而家正在全盛火啦，不过日本大阪府之前两日咧单日确诊嘅数字新高，首次突破800宗。咁啊，由于英国变种病毒株来势汹汹，咁啊，当地专家就警告咯，大阪府同埋兵库县新增嘅病例恐怕会倍增。於是乎，大阪府的知事吉川洋文就宣布了，將會取消大阪府內所有途經公共道路的聖火傳遞，並且要求民眾避免就不要出街了。按照計劃，聖火就會在下個星期二和星期三，即是13、14號途經大阪府。報道指出，其中一個替代的方案呢，就是在萬博紀念公園閉門進行，細節呢還在傾緊的，希望不要再變了。其实奥运圣火经过了大阪之后，就会向西和南出发，落到九州之后就会沿日本海的海岸向北出发，六月就会去到青森了。昨日圣火就已经去到三重县，更加就到了世界遗产医学上野市和红野古道，而三重更加就邀请到演歌的歌手鸟羽一郎做火炬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永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1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30梁永忠，当年今日神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可以。钟哥早晨，好早晨， 早晨 啊，神光嘅听众早晨啊，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负责人，钟哥，你应该讲话，我是梁永忠，我是神光第一线的负责人咁样，因为负责嘅好多啦嘛，多咗一个点成为咗负责人啦啊！ 哇，即系我今日喺度数咧，究竟我哋每一日要播几多个呢啲咁样 环 节 咧？哇，我数唔到啊，即系可能都有30个咁上下，每一日计埋啲头头尾尾嗰啲都要揿出嚟噶嘛，30个咁上下， 系啊， 好似个吞吐量都几厉害啊！ 开心， 开心， 开心， 齐心有事成， 即系我你要问我，咁你觉得系咪多得滞啊嘛？我其实我唔系觉得多得滞嘅，我觉得可以再多啲嘅。 所以我从来唔问呢啲问题嘅， 唔 会啊，因为多数都系得到你预期以外嘅答案嘅。 系啊， 系啊， 多得滞时间咧，整都过啊， 系啊，整都过啊。 你咁得闲问问题啊嗱。喂，咁我想问阿钟哥同埋阿欧咧，喺未做神光之前，其实我有一。我覺得阿 O 幾犀利嘅，因為佢啱啱轉嚟神光之前，佢係做夜晚節目噶嘛。咁嗰個嘅反差係好大，即係成個生理時鐘係倒轉咗，亦都中間冇乜時間俾佢慢慢 tune 啊嘛。 唔係，佢而家都厲害㗎。 咩啊？ 佢一日做4樣嘢㗎。 佢每朝都翻嚟我哋讲 四样嘢， 好忙。你知唔知点解佢要饮两杯咖啡啊？因为佢今日要做四样嘢。 好笑啊！嗱，我成日呢啲拍档笑，不过唔紧要，为大家带嚟欢乐。头先你话我都犀利咧，其实唔系我犀利，這個、呢个又真系啊咁耐都冇讲过、嗯，我一定要讲呢一个经历俾你听。其实喺我第一二日做晨光嘅时候，咁、嗯、当然万箭穿心啦，咁因为真系做得唔好啊，咁少未掌握到朝头早嘅节奏系点，因为夜晚黑讲嘢嘅节奏真系可以慢啲。之后要啊 ，Kitty 你真系好靓女咁、啊、其实你用咗七秒时间讲 Kitty 真系好靓女，但系依家唔系，喂 Kitty 你几靓咁样，咁啊算噶啦嘛，两秒嘅啫嘛。咁咧喺停车场嘅时候，有一位咧大哥，咁啊阿 O 点啊？唉，唔好啊，嘈得。爽啲，爽啲，爽啲就得噶啦，快啲，唔好拖，唔好俾自己停落嚟。知唔知呢位大哥系边？ 梗系。梁榮忠先生啦， 系啊， 从你嘅演绎、语调、节奏，我已经绘形绘色， 掌握到系边位啦， 掌握到系啦，成个样弹咗喺我脑度啦。 跟住佢仲要讲一句， 系 你而家有冇时间？我有啊，你跟我入房啊。 好、啊，同你练习，同你练习。 女性咩？性感女性，即刻望一望自己有冇着翻条裤先咁啊。其实唔系，嗰一个钟头咧，佢就循循善诱咁样去讲啊，你可以点做，点样可以做得好啲，点样令到啲人会喜欢你多啲，将你嘅特点咧就放出嚟，将你嘅缺点咧就尽量减少。佢有一啲心法同埋一啲方法嘅，咁啊，我唔记得咗啦，点解唔记得咗咧？点解唔记得咗？ 我知，因为入咗血啦，已经， 因为已经融会 系融会贯通咗啦， 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呢个 好开心， 冇乜事，我出去饮啖水先。 系你任务已经完成啦。 如果你而家出咗去再翻入嚟讲嘢咧，今日你就做咗五件事 啦，系啊。 点咧？关于呢个朝头早同埋夜晚黑啊，神形人同埋夜晚黑人嘅一个。能量轉換係咪？ 係啦，知我者莫若啊！我正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因為 入嚟我就留意你噶啦。 係啊，我知啦。 有個女仔叫 Kitty， 好靚女嘅喎。 我以為你話今日入嚟，原來你講緊十年前啊。唔係，我就話其實好多年輕人咧都過住一啲貓頭鷹嘅生活嘅，即係可能你讀大學嘅時候亦都慣咗啦，即係個個都係咁，所有活動時間都係夜晚。咁一轉嘅時候，譬如你話要翻工啦，好辛苦嘅。有時候譬如你朝頭早搭 lift 口咁樣撞到啲鄰居咧，你見到大家咧即係好辛苦先講到嗰句早晨噶嘛。咁我哋就梗係要擠出嚟啦。咁但係原來咧，而家喺韓國嗰邊咧興起咗年輕人五點鐘起身嘅一個潮流，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嗱，好多人咧以为五点钟起身咧就应该系老人家嘅专利啦，因为嗰阵时我同婆婆一齐住嘅时候咧，佢都系好早起身嘅，因为佢哋都话，老人家瞓唔到咁多嘅，即系瞓到咁上下咧就自然醒噶啦，咁啊起身慢慢即系坐下，饮杯茶又好啊，或者就算佢醒咗，佢喺张床度即系碌大对眼，有时你行过都几惊嘅，无啦啦见到阿婆咧，佢擘大咗对眼噶，我醒咗噶啦，不过我唔落床啫咩？咁因为佢哋真系瞓唔到咁耐啊，咁可能佢话哦咁唔紧要咯，晏昼真系攰嘅时候冇嘢做咪瞓下晏觉咯，但系 anyway 佢都系早咧，早上系会好早起身嘅，天未光就起身噶啦。咁但系而家原来喺韩国咧，亦都掀起咗呢一阵嘅风潮啊，就系、是、流行咧后生仔清晨自我开发族，即系有个名俾佢哋嘅。五点钟起身做啲乜嘢咧？咁好啊，俾你估下。五点钟起身，一班后生仔。suppose 佢哋之後都要翻工噶，即系我當佢翻朝九晚五啦，咁啊九點鐘起身翻工啦。咁朝頭早四個鐘頭做啲咩好咧？ 去播種插秧啦，即係過一啲農民嘅生活，橫掂都係啦。 種嘢， 種 嘢，種嘢，盤景，啲好多後生仔都玩呢啲啊。日本盆景啊，係咪？ 四個鐘， 四個鐘啊，出埋海打魚咧。都够时间啦，都系早起身 落网啦， 系啦， 落网 差唔多啦， 系腌下泡菜啦， 差唔多啦， 饮杯咖啡，睇下书，冥下想，系咪咁？ 唔系通常都应该系跑步啊，做运动嗰啲咁样嗰啲系嘛？ 嗱，我哋讲咗十样嘢出嚟， 都梗系有啲中嘅，系啦， 你一样都唔中。 如果你一样都唔中咧，我系唔会开股先嘅。 亦都有啲唔中系咪？即系咪？亦都有啲唔中， 有啲唔中， 以为完全唔中。 我知啦，准备饭盒未必系俾自己，即系通常咧，譬如日本妈妈咁样咧，就会好早起身准备个饭盒俾小朋友或者俾老公，系咪？ 系嗱，佢咧又咁样分嘅，即系差唔多半个钟咁样去做啦。咁其实做到好多样嘢嘅，五点钟起身啦，头嗰30分钟咧，头先阿 O 又讲中咗啦。 就是他们会冥想，就等自己呢慢慢 warm up 翻，即是个脑袋啊，即是所有嘢啦，我想连个身体都是啦，因为就算你瞓咗一晚，你啲肌肉都崩緊曬啊！啲筋骨都崩緊曬啊！你要慢慢 warm up 翻，你唔可以一下就即係衝住咁樣翻工。其實咁樣係好易整親嘅。咁佢哋就話咧，五點鐘起身，頭30分鐘咧就俾自己冥想，而唔係好似我咁樣啦，即係7點鐘起身，跟住7:02就出門口就衝出嚟嗰啲，匆匆忙忙出門口，佢哋就冇呢個習慣啦。好啦，冥想完半個鐘之後就5:30咯。5:30咧就係享受一個早餐，同埋開始閱讀。因为他们发现呢，即是离开了这个读书的时期太耐呢，好少接触一些文字，即除了你 text 啊，即是send WhatsApp 啊那些啦。咁他就说开始呢会看下当日的新闻，或者拿本书来读半个钟头。就养成呢一个阅读嘅习惯，咁啊加埋个早餐，我当你一个钟啦，就去到6:30啦。咁6:30咧，头先阿钟哥亦都有讲中咗一样嘅，就系开始运动又或者系学习啦，即系两样都得。你攞少少时间嚟做一个充实自己嘅任务，譬如有啲人咧就会学下语言啊，我谂你可能开个 channel 出嚟学下啲英文又好啊， 跟住佢讲下， 跟住佢讲下。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系啦。咁或者咧系你选择做运动嘅，即系有啲中意觉得做运动会醒啲嘅人，咁你可能会拉下筋又好啊，咁又系开个 channel 出嚟啦，而家好方便啦，做下瑜伽又好啊，咁样。咁跟住咧好得意，佢一样嘢就话打卡。呢一样嘢咧，我觉得都有啲斟酌嘅，即系佢话将呢样嘢咧记录低，同啲朋友互相去督促。而家今朝早8:00我醒咗啦，做咗好多嘢啦，即系而家有一张相就证明我系比起正常即系翻工匆匆忙忙嘅时间早咗起身嘅。咁佢就会打一个卡，就维持呢个纪律。咁我觉得都有帮助嘅，即系当你将呢样嘢变成咗标记一个习惯嘅时候，到第二日你冇做，或者到第10日你冇做咧。好似若有所失咁嘅， 即系其中呢一格啊，即系去到话要打卡呢、這个，其实对自己呢一种嘅活动冇信心嘅展示啫嘛， 系咪啊？ 你真系好想做，或者你真系决心做，你使乜话俾人听咧？你就要靠话俾人听。等我呢件事揚咗出嚟噶啦，大家都知啊，俾翻個壓力自己。 係，又或者咧，佢真係需要一啲鼓勵，係一啲讚美，你好叻叻啊，咁樣係啦。 同我一樣咯，咁咪有 4樣嘢 要 做 嘅 要 做啊，咁你會點啊？ 好叻，我咪讚你咯。 唔係，你應該鼓勵我， 鼓勵我。我哋有，係 啦，唔係應該讚我，應該鼓勵我。 好啊， 唔緊要噶，好快就做完噶啦，咁樣 咁忙， 係啦，咁樣我就會舒服啲啦。 請你食早餐都係一個鼓勵嚟。 哦，咁唔使，我請翻你哋。我請翻你食。喂，不過咧，我見到香港咧都有啲朋友，我哋呢啲年紀咧都開始學習咗早起身。意思係乜嘢咧？就係、是、都會6-7起身啦，冇5咁誇張嘅。咁啊6-7起身，咁真係即係可能飲杯咖啡，跟住真係好似 Kitty 咁樣講，做下運動啊，或者享受下自己啲 me time 啊。特別係嗰啲有小朋友嗰啲家長，因為咧小朋友未翻學之前啦，咁啊自己可能有半個鐘。寧靜的空間，因為小朋友實會有，我估小白同埋芭比就會了解得到，他們都會有很多問題， 小朋友啊， 有很多問題的嘛，每樣東西都問一聲，為什麼報紙是報紙？那你不要說，不知道，咁样噶嘛？咁你要解釋俾佢聽啦。點解今日只雞蛋同琴日嗰只唔同咗嘅？呢啲問題係。我答到第二個已經不想答的了嘛，咁但係家長又好有耐性啦，咁但係你要家長可以靜落嚟睇下書啊，或者即係對待自己好啲，擁抱下自己咧，就係呢啲時間啦。 你講得啱，同埋咧我最近我都有 follow 一個artist 朋友啦，咁係媽媽嚟嘅，咁尤其是咧，我覺得係有小朋友嘅女士咧，佢自己覺得啊嚇，真係話一定要早啲起身，佢話如果唔係咧，時間唔夠用，因為佢又成日會將佢嗰個生活咧就擺上網，即係同大家分享嘅，咁你見到佢又真係。好忙噶，即系一起身咁，跟住就护肤都十几分钟噶啦，又要敷个面膜，跟住敷紧面膜嘅时候又煮早餐，又送个仔翻学，又揸车，跟住自己又再做运动，做完运动，跟住又要自己出去做嘢，即系佢亦都系一个 working mom 啦，跟住翻嚟又再一轮，即系女士们自己嘅一啲保养咁样，咁佢真系话咧，佢每朝早即系5-6之前就会起身噶啦，同埋最得意嘅咧就系我发现头先所讲呢一个韩国年轻人啊，佢兴起咗呢个朝头早起身所做嘅嘢咧，其实你可以话，哦咁你早咗起身，你都会早咗瞓觉啊。咁啊平时咧可能你晏啲起身，咁你其实夜晚都有啲时间用啊，你都有 me time 噶。但系你会发现，好似朝头早做嘅嘢咧。 硬是觉得有建设性一点的。即是刚才你所说是五点钟起身。你好似话咁，我摊喺 sofa 摊半个钟啊，吃下食下零食啊咁样啦。但系将呢段时间你换咗去夜晚，即系叫做自己一啲自由时间嘅时候咧， 就好似好颓废咁啊。 系啦，你又好少会啊，我会学下外语啊，做下运动啊，或者做一啲冥想啊咁样，即系好似朝头早嗰俾你个感觉同夜晚俾你个感觉咧系唔同嘅，所以令到你做嘅嘢都唔同。 下次你同翻嗰个女 artist 讲啊，即系你 follow 咗嗰个咧，同佢讲，佢只要唔好将啲嘢 post 出嚟咧。佢就多啲時間，冇咁忙，會多啲時間噶啦。你成日都要我做呢樣，我要影；做嗰樣，我又要影，跟住 要 解釋，解釋寫字，梗係忙啦。專心啲做自己嘅嘢啦，唔好成日掛住沉淪啊，唔係沉迷喺呢啲咁樣嘅社交網站上邊就得噶啦。 係，仲要 check 下自己有冇寫錯字啦， 係 咪先？校對一下。 即係定話朱記同講話，即係早啲起身做咁多嘢，做完之後，哎呀都攰啦，要即刻瞓覺啦。可能係 早咗瞓覺咯，係啊， 因為太攰。 同埋睡眠質素可能好啊，因為已經做咗好多樣嘢啦嘛。 不過 朝頭早五點 嘗試早啲起身咧，其實啲時間咧係唔會話好用啲，因為都係咁樣計嘅啫。但係你會專心啲啊， 專心啲係啊，積極啲咯。係 啊， 同埋可以聽埋晨光第一線啊嘛，六點鐘就開始啦嘛。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八點鐘。 违反停火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到冲突地区视察，并表示对士兵的支持。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促请俄罗斯减少部署在俄乌边境的部队人数，以缓和局势。普京就指责乌克兰煽动局势升级。欧霸杯八强首回合，英超曼联作客2-0正胜西甲格兰纳达，拉舒福特同班奴费南迪斯各嘅不球。英超阿仙奴主场被捷克布拉格斯拉维尔逼和1-1。意甲罗马作客2-1险胜荷兰亚即时，西甲维拉利尔作客1-0击败克罗地亚嘅萨格勒布大拿姆。次回合赛事下星期四深夜举行。日经平均指数报29,910点，升2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46美元，卖出1,755.1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3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6，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4度。预测本港今日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上海街交界有早坏灯，咁留意现场的指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阿思伯，而家买嘢真系好方便啊，好多商户都可以用智能手机付款啊。 但系你要小心睇实部手机，因为部手机或者智能装置咧开通咗付款功能之后，万一唔见咗，除咗肉痛部机之外，仲要担心俾人攞咗嚟付款或者过数，真系好多重损失啊。 放心啦，我设定咗呢个屏幕自动锁定功能同埋严谨嘅开机密码。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师， 知识会者。 逆境之中，用音乐自强。 电视节目《Stay Tuned Plus》音乐会，今个星期主角 Alex 林德信， 联同乐手朋友，用一首首中英文作品为大家打气。 Alex 仲会分享自己嘅故事，更邀请到女歌手 Asia 同台演唱。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听日下昼一点，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財經第一線，8:09啊，同大家咧睇睇大市表現，當然要請我哋嘉賓出場啦。有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鐘哥好，你哋好， 係你好啊。咁啊睇到咧，琴日港股幾好，騰訊咧就無懼大股東減持啊，港股咧升咗333點，重越29,000點嘅水平，幾勁啊！成交金額咧2811啊，咁當然啦，有千幾億嘅成交咧都係關於騰訊嘅，咁大家。唔需要覺得哇咁龐大嘅成交店啊咁樣， 即係估你唔到啊！ 今日市方面，你點去分析咧 ，Dicky？ 外圍都繼續都仲有啲升幅啦，尤其是外圍美股咁啊，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睇住幾樣嘢嘅。今日個市會點咧？我諗就可能會定翻少少啦，都可能有些微嘅升幅，但係就應該冇尋日表現咁好啦。幾樣嘢，第一唯一可以話困擾住市場情緒嘅呢，我諗都仲係嗰啲啦，簡單講就係中美關係嗰啲用運嘅事件啊，咁大鬥法呢好似呢就係、是、無日無之不得止呢，就好似係繼續升溫嘅。曾經可能有部分朋友會幻想啊，即係有一絲希冀同盼望啊，拜登上場啊，會唔會即係中美嘅所謂關係會改善呢？咁當然啦，其實就睇唔到呢個情況啦。因為呢啱啱即係講緊美國呢，又成日都 update 佢嗰個清單，佢嗰個所謂實體嘅清單又加啲中國企業落去啦，就話啲即係超級運算電腦嘅企業呢又可能會涉及呢個美國國家安全。點講都好，都係繼續佢哋嘅鬥法㗎啦、啊、又話講緊跨黨派呢又要合作，又制衡呢、這、一個即係中國嘅呢個超級強勁嘅而家呢一刻嘅競爭。咁點講啦，咁啊少少地影響個市場情緒，但我覺得都唔係話真係影響咁大嘅。咁再者呢就見到呢嗰、那個債息呢都有少少回落啦，成個知識曲線呢就叫做回翻啲落嚟，亦都係對新經濟股係帶嚟一個正面嘅幫助。雖然嗰個關係度呢已經細咗啦，即係簡單啲講，就算可能大家睇到新聞，哇十年期個債息再上喎，咁對於嗰個所謂新經濟股個負面影響呢都會慢慢係細咗，因為呢樣樣嘢呢已經係大家會有所預期㗎啦。咁返到嚟內地呢又即係見到好多嘅經濟數據表現亦都相當之理想喎，咁所以呢尤其是一啲即係 所謂嘅傳統舊經濟嘅股份咧，有部分啲板塊都要繼續做好。咁所以咧，即係又係嗰句啦，啲資金啊輪動啦，炒完呢度炒嗰度，雖然都真係好短線嘅，啊可能會見到呢一個板塊升幾日咧又停一停唞一唞噶啦。咁不過都亦都因為呢個緣故的話咧，咁我諗就即係今個禮拜其實得三日市啫，咁、已經係表現都唔錯，突然 O 都話都上翻29,000啦，都叫做咁，所以都已經係算係。交足晒功課啦，今個禮拜我會覺得如果可以喺而家呢個位置度企定，並且係再略作突破咧，都已經係相當之唔錯嘅表現啦。咁頭先仲有一個關注重點就係騰訊被減持個股價咧都冇話真係跌到落去無論係再之前咧又預託證券嘅價啦，又或者亦都咧冇跌到落嗰個所謂嘅配股價啦。而家有一個新嘅術語就叫做南非底啦。新嘅南非底咩意思啊？即係話呢個南非嘅大股東 Nespresso 咧再減持嗰個價。咁而家起碼都仲係有個氣墊喺度啊，即係都仲有段少少嘅距離。不過都要記住，即係始終嗰幾個負面嘅因素困擾住騰訊，包括係個股嘅上限，恆生指數要調整咧，咁呢個就未反映曬嘅。咁但係咧，心理上就預咗反映咗，實際上操作咧就未做，就未反映。咁所以咧就即係亦都會有少少咧，就拖住佢後腳，就令到佢咧個股價可能都係升完或者跌完，去到而家呢一刻反映咗配股嘅因素啦。但係咧又未必話真係可以有個好大嘅上升動力咯。 就話 Dicky 講到話嗰啲咩超級運算電腦咧，都好似要被制裁咁樣啊。所以我哋做節目都係唔好反應咁快。 係 陣間話喂，你個腦轉得咁快，你咪超級運算電腦啊，制裁埋我哋咁啊麻煩咗。反應慢少少可能有著數啊。嗱，咁我琴日行街啊咩啊？ 有陣時都唔使反應太快，因為反應太快可能會做錯決定嘅。好似之前咧，最出名而家 Bill Wang 啦，話佢有200亿美元身家，兩秒鐘冇咗，就因為做錯決定啫嘛。 係啊，阿Bill叔叔啊，係嘛？Bill叔叔， 反應快唔代表反應啱。 喂，大家Dicky講咗呢一樣嘢，我即刻個即係輸咗一啖。即係悶氣咁樣，係又點講咧？兩秒鐘的抉擇咁樣。嗱咁啊，琴日行街啊，咁啊見到咧好多嘢加價，咁啊話咦加價咯，點算咧？咁即係話其實諗下有啲咩計仔可以揾翻啲錢咧？咁如果啲商品加價，係咪即係調翻轉頭諗啲資源股有機會咧會上翻嚟咧？Dicky， 嗱，其實呢個都係好民間智慧嘅，因為隨住內地經濟全面復甦啦，即係嗱疫情喺歐美各國就。部分嘅地方開始受控，譬如美國啲針越打越多啦，接種疫苗理想啦，咁就開始受控咯。咁但係內地已經全面受控啦，好多嘅省基本上而家有啲地方都唔使再隔離啦。如果你話即係總之呢度飛嗰度啊，好快就五一啦咁。從呢一個角度去講，我哋睇翻製造業嘅 PMI 嘅數據咧，就真係比市場預期係理想嘅。就算汽車工業嘅增長都好好，不過而家可能會話啊，有啲地方會缺晶片，可能有啲產能會慢咗落嚟。但係你會發現咧，近期咧好多所謂嘅資源類嘅股份，特別係邊啲咧？特別鋼鐵咧，就真係咧。升到冇人有啊！即係升到真係都朋友都冇乜㗎啦，即係後面尾燈都見唔到，因為升得好快。咁亦都係憧憬住咩呢？都係講緊幾樣嘢就係去產能啦，因為中央嘅政策都係話要淘汰啲所謂落後嘅產能。咩意思呢？即係總之你係唔夠環保嘅，又或者咧係好粗礦型嘅咁樣，唔得，我唔俾你做。咁簡單啲咁啊，即係話最大嗰幾間咧，即係比較合規嗰啲咧，就一定係最受惠啦。咁所以咧，淨係講緊呢樣嘢咧，都已經係有個好處喺度。咁仲有咧，而家有個術語嘛，叫碳中和啊嘛。咁就即係話咧，要可以係減低碳排放啦，又或者嗰個生產過程裏面，起碼都唔好製造新嘅碳排放啦。呢一啲概念咧。都係比較正面，咁所以開始而家都會見到咧，就係一啲嘅內地本來係一啲即係資源類啊，或者係一啲鋼鐵啊呢一啲嘅行業咧，可能都會係一啲即係修改佢哋未來嘅税制啦，咁就鼓勵多啲入口咧，就減少出口啦，專注翻內地市場，就達到呢個減排或者係減碳中和嘅呢個目標。咁所以亦都因為有呢一個政策嘅稅務嘅憧憬咧，就令到咧佢哋嗰個。價格嘅做好啦，不過咧，即係好似阿鐘哥咁講，即係當個經濟好咧，就咩嘢都會加價噶啦。即係你唔好理佢煤炭又好啦，鋼鐵又好啦，甚至乎啲其他啲商品資源嘅價格都好啦，咁都係一個好正常嘅情況嚟。咁所以即係大家見到，啲報價上，即係嗰啲所謂嘅商品啊嚇啲 commodities 嘅價格上咧，咁某程度上都會受惠於呢啲公司嘅。 咁啊 ，Dicky 啊，头先你讲到呢个内地经济复苏啦，咁再加上咧，国家喺下个礼拜五咧就会公布首季嘅经济数据啊，咁啊，大家都会即系憧憬住哦，几好数据，咁会唔会即系啲内需股，包括嗰啲食品股啊、水啊等等咧，都可以即系之前调整完之后会上一上嚟一浸咧？ 都有咁嘅機會㗎，因為呢 ,Kitty 你都講得啱㗎啦，而家呢純粹講經濟數據，即係講第一季，如果你話尤其是以第一季按年去比較呢，個增幅一定勁到冇人有嘅，因為去年個基數比較低，但就算撇除呢個因素呢，普遍呢就算係 IMF 嘅預測都會覺得我哋嘅經濟增長今年會係真係比較強勁，因為而家講緊係全面復甦㗎啦，咁所以呢從呢個角度去講咧，尤其是之前咧一啲比較高估值嘅，譬如啲半親股，即係總之係伊利鹹物相關嗰啲啦，又或者即係無論係由水啊到啤酒啊到洗衣液啊，咁呢啲普遍嚟講咧，由高位都累積都幾龐大跌幅，因為總之當個市況唔穩定咧，高估值嘅股份就俾人掟咗先啦。係，股票市場又係咁樣噶，反應就好快，有時快得滯嘅。唔好理啦，氣氛唔好啊，賣曬先佢先，即係總之第二日咧好翻先至買翻都未遲噶嘛，因為咧即係除咗星期六日同工作嘅係日日都有市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都值得有呢個憧憬咧，我諗就可能係嚟緊呢一轉咧，咁啊係啦 ，Kitty 你都洞悉先機啦，我都會覺得咧可以抽下少少，咁啊買一下啲即係可以話係一啲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嘅一啲嘅周期性嘅股份啦。 嗱，讲开呢个生活息息相关嘅股份咧，琴日信销咧就出业绩啊吓，咁啊就咁想讲信销，你又唔知系乜嘢公司嘅，有啲股民都咁啊，但系讲 U 字头嗰个快速系啦，你就一定知啦，即系仲有一间喺你左紧啊，咁啊，大家依家啲衫裤鞋袜好多时都系要帮衬佢啦。 我到而家都未识读嗰个字， 系咩？ 即系个品牌， 我个品牌小白嘅读法 U Cool 我哋讀嘅唔同噶嘛， 我哋讀 Uniqlo 啊嘛，咁佢有個子公司啊 GU 咁樣啦，咁啊即係睇到佢哋哇，中期業績咧賺75亿，升咗5%啊，而且咧亦都上調咗全年嘅盈利預測，咁啊呢一類咧香港成日眼都見得到嘅公司，有冇機會有啲投資嘅機遇啊？ 系，我就比較花名佢嘅，叫做 Giligulu 嘅。但因為咧唔幫佢講佢嘅牌子名啊嘛，但係佢嘅英文名咧 Fast Retail 咧就可以講啦，因為上市公司呢間公司就得意嘅，因為係唯一，亦都係剩翻第一唯一一間咧，就係所謂嘅香港嘅預託證券，因為本身日本上市，咁啊嚟咗香港上。咁當然你話睇佢純粹講基本業績咧，咁我又覺得都唔錯喎，因為講緊 Fast Retail 喺過去呢段時間，其實都係大家咧都好敏感啊，有啲字眼啦，包括一啲棉花啊，大家應該知道講咩。咁咧，我啊覺得即係當你做一個品牌，你企個定位係好似樣樣都唔係好關你事嘅時間咧，咁你就可以比較專注地做你個品牌。話就話日本嘅品牌，咁但係實際上呢個品牌咧，佢業績有個都好好嘅增長咧，其實都源自於咧就係話喺內地嘅業務咧係有個好勁嘅表現嘅。咁所以咧，即係從而家呢個角度去講咧，又係嗰句啦，即係當啲伊利鞋襪嘅公司都即係有個不俗的表現嘅時間咧，咁唯一一樣嘢咧就係睇下即係究竟可唔可以維持住增長啦，咁同埋即係有陣時又要睇下啊，即係究竟係企邊邊啦嚇，即係喺棉花事件嗰度，咁仲有就係仲呢一個譬如話。對於喺緬甸啊，而家真係好惡劣嘅情況啊，咁你有廠，咁可能咧就真係有少少論盡啦，即係嗰啲產能又未必出到嚟啦。咁啊，呢幾樣嘢會或者會影響佢。咁但係總的來說咧，咁我都會對呢間公司嘅基本業績都我都比較係樂觀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自由嘅，多谢晒。 系，多谢晒 Dicky， 下个星期倾过，拜拜。 好，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可以同 中哥啊、Kitty 同埋小白咧，个个都可以一齐讲，连中哥都去沾染到，睇到呢四个字啊，买餸福音。哇，咁啊，有呢个咧街头啊24小时嘅自动卖菜机咁样啊，喺粉岭方面，即系有一部咧，你当汽水机咁样啦， 系 佢卖啲生菜、椰菜俾你， 真系成嚿菜俾落嚟嗰啲咁样， 就系、是。开正你个饭咯，因为知道你嗰、那个 中意烚椰菜嘛， 你嗰椰菜嗰、那个 夜晚肚饿，系啦，想食个椰菜点 咧？原来后楼下有机揿， 揿一揿， 揿一揿， 啊好嘢！ 你有知音啊，阿、啊、钟哥，嗯、我嗰日有个朋友见到我话、哦，原来钟哥都系咁烚菜又劲、啊。嗯即系攞啲菠菜咧， 成个抌落去啊嘛， 斩咗个菜头先，唔系成，即系系咁依洗一洗，跟住斩咗菜头，跟住成个摆落去咧，跟住就片片开花咁。 系噶，系噶，好容易噶，真系好容，真系好容易嘅咧。你每一次讲都好似好奇异的眼光，呢个一味好送， 送饭一流啊！ 咁你留意下呢部机系摆边度啦，你随时都可以煮到。 嗱，呢部机暂时得一部， 一部哦， 喺粉岭联和墟。啊！ 但24小时营业 系 嘛？ 但如果我住喺港岛区，我夜晚肚饿，我系咪应该即刻坐车入去粉岭联和墟买完个椰菜，翻翻去港岛区？ 有廿四小时超级市场嘅，钟哥，你可以试下嘅咁样。嗱，个报道咁样讲啦，打工仔咧每日胃口奔驰，咁啊有阵时咧夜晚放工啦，想买餸煮个饭咧都几难啊，焗住要食饭盒咁啊。早前咧有网民喺社交平台分享啦，咁喺粉岭咧街头发现一部咧24小时嘅自动卖菜机，咁啊有好多菜啊可以拣嘅，咁啊包括有咩咧？连呢个切片嘅南瓜都有啦，咁呢个芥兰苗都有，咁呢啲。相对撩楞少少啦，你以为卖菜通常都系生菜啊、椰菜啊，或者芥菜啊，或者菜心啊呢啲最基本嘅菜啦。咁唔系，佢都几多款式拣。咁啊，芥兰苗咧一盒就17蚊，切咗片嘅南瓜咧就10蚊。咁啊，沙律菜咧就29蚊。沙律菜成日都要好贵啊，唔知点解啊吓。咁同埋沙律菜其实都系将唔同嘅菜每啲每样俾少少你嘅啫嘛，咁样。咁咧睇翻个报道咧就系话啊。呢間公司咧都有呢個保鮮期咧，5日之內咧佢就會可能將嗰啲菜就換過一批新嘅咁樣，咁亦都喺個自動售賣機嗰度有標示啦，而且咧你買嗰盒菜咧。你因為係一個透明嘅玻璃嚟、你都睇到佢究竟係幾時入落個盒嗰度嘅，咁啊變咗 幾時入落個盒度？ 係啊，因為你摘完啲菜，咁佢有權係摘嗰日唔係入嗰日嘅嘛，係、啊，即係你摘 最多係爭少少啫，你唔會擺兩日先入盒嘅。 唔係，但係有個問題，因為通常咧，你啲自動販賣機咧係出咗最出面嗰盒先啊嘛，即係跌咗最出面嗰盒、 哦。我中意最入嗰盒。係 啦，即係揀菜嘅時候見到，咦，好似後面第三盒靚啲喎，咁啊冇辦法啦。 係啦。 你就要等啦， 唔系呢个扭系玩扭蛋的道理啊嘛， 等人哋入咗先啦，系啦，但系人哋又唔系买芥兰咁样，又要再等啦。 咁都讲得出呢、這个头先就话哇好方便啊，24小时啦，咁啊价钱又唔太贵啦，我觉得都系合理。不过 Kitty 都讲咗个重点啦，就系冇得拣， 冇得拣啊， 即系有阵时可能小白都会。去买下餸啊，咁你都会同嗰啲卖菜姐姐讲声，跟住、 我会赞佢靓女先嘅，跟住多少少 feel 到你咯。 但如果对住呢部机，对住呢部机点啊？自动贩卖机咧，我冇得唔系轻薄佢，冇得同佢讲下笑。 唔系你可以同佢讲笑啊，摸下佢啊，乖啊，自动贩卖机，我而家卖菜。 你可以用翻嗰啲对白都得噶。阿靓， 阿靓系啊， 今晚食咩好啊？ 即系姐咁 啊。但系你哋会。会帮衬咧，即系讲真，而家唔系话买罐汽水，你系买棵新鲜嘅菜，你哋会唔会咁样去帮衬咧 ？Kitty 咧催神。 嗱，首先佢个地点就一定唔会先啦，因为离屋企好远。但如果佢喺屋企楼下， 广播道有噶，其实广播道应该要有啊，广播道冇得卖菜嘅。 当你喺屋企楼下，你会唔会帮衬呢一类型卖啲新鲜东西嘅自动贩卖机 啊？我谂啊， 唔使谂啦，你谂即系唔会啦， 系 难啲，唔系我谂紧有冇一个情景外汇，即系可能打打下边炉，突然之间冇菜， 去到咁样，即系话如果佢要做生意咧，或者你作为一个人有得俾你拣，你都会去翻街市或者最多喺度超市，因为咧我哋惯咗系咩啊？ 攞上手摸啊！ 摸下， 我而家冇得摸咧。 我直头睺佢咩添啊？睺佢嗰啲五点钟减价劈价时段出去买菜啊！ 我又可能会点 解咧？ 因为其实另外一部机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就系橙汁机。咁佢有一个个嗰啲新鲜橙咧，就放咗喺啦， 即刻揸俾你。 系啦，佢即刻拱入部机嗰度，切一次，跟住就即刻揸俾你，新鲜嘅。因为嗰部机我见到嘅时候，可能我有个对自动贩卖机有好感啊，本身个人。咁我见到佢嘅时候，佢一个人孤拎拎部机咁惨喺度，我帮衬下佢啦咁样。咁佢真系新鲜炸出嚟，我自己觉得咧。都 OK 嘅，咁新鮮啊嘛，係咪？咁通常都唔錯噶啦。咁如果你話有部機可以買菜嘅話，仲要喺我屋企附近咧，咁我就覺得好啦。咁我就覺得可以成日都幫襯，又唔使特登走出大步啦。 其實我係會幫襯嘅。 點解咧？ 如果喺個管理處隔離有部呢啲自動快賣機咧， 但你好少淨係買菜嘅喎，即係你買餐餸可能買好多嘢噶嘛。 其實咧買菜只係咧一個片面嚟啊，好簡單。譬如你屋企人煮煮下飯啦咁樣啊，爭啲葱咁樣啊， 爭片姜咁你都可以買 咯，買姜買葱咁樣，其實真係好好。你如果為咗姜同埋為咗葱啦，你特登行去街市咧，真係費時失事。 咁但係咩啊嘛？你買嗰樣嘢未必。是叫做新鲜啊嘛， 哦，葱唔使噶， 你都系噶嘛，即系 点缀下啊嘛， 即系你只系因为佢方便，冇啦，买唔到啦，唉，是但啦，买咗佢，而唔系真系，哇，好食，买咗佢啊嘛， 系咁啊，系，即系如果从新鲜好食嘅角度就中哥啱嘅，但系调翻转头你话方便嘅角度顶住先啦，咁样整几片姜， 即系突然之间有样嘢缺咗嘅，咁啊落去帮衬下啦，睇下佢会唔会去到中哥个区啦，希望你买翻个椰菜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九日是一年的第九十九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二百六十六日。2008年四月九号，香港一家以低价机票作招来，经营模式同廉价航空公司相似的长途航空公司金泉香港航空宣布停业。2005年2月成立的金泉航空2006年10月首航，以香港国际机场为基地，最终在两年内已经累积亏损超过10亿港元。2008年4月18号临时清盘人宣布，由于没有投资者接洽，导致营运资金缺乏，当日解雇大约700名员工，金泉香港航空正式倒闭。四月九号出生的朋友绝不甘于平凡，非常热爱自己的才华，对待问题有非常独特的观点，坦白直接，不善交际，喜欢以拼命三郎式的态度工作。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帮助你创立独特的企业？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新模式未能有好结果，你会重回旧路，还是勇往直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商务部将七间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指这些企业涉嫌参与中国军方建造超级电脑的活动，从事有悖于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被列入清单的企业或机构，如果要从美国供应商获得产品，必须先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另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星期三开会审议由两党推动名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法案既涉及回应和中国的经济竞争，亦涵盖人道主义和民主价值方面的内容，包括涉及新疆和香港的问题。美国德州发生枪击案，最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 警方接报有人在布莱恩市一间橱柜公司内开枪，多人中枪。警方到场时，枪手已经逃去，相信疑犯是公司的一名雇员，未知犯案动机，正追缉下落。南卡罗来纳州当地星期三亦发生枪击案，一名前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球员闯入洛克希尔一间屋开枪，导致五人丧生，包括一名70岁著名医生、医生的妻子和两个孙，以及一名在屋内工作的男人。枪手之后逃往附近另一间屋，在警方围捕期间吞枪自尽。巴西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过去一日新增破纪录的4249名患者不治，正逼近美国在1月20日有最多4405人不治的纪录。巴西累计有超过1300万人确诊，超过34万人死亡，两项数字都仅次于美国。巴西卫生部门的报告显示，四分三的私家医院表示，氧气、麻醉药物和插喉等药物以及装备只有一星期的库存，四成几城市的医疗机构忧虑氧气供应不足。报告认为，如果重症病例持续上升，加上氧气供应不足，多个城市的医院将面临氧气断供的风险。欧洲人权法院裁定捷克政府强制儿童接种疫苗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有家长早前入禀法院表示，仔女因为未有接种疫苗而被拒接受学前教育，而有家长因为没有安排子女打针而被罚款。法院以16票对1票裁定家长败诉。判決提到，政策無疑影響私人生活權利，但要在保障公眾健康之間作出平衡。政策可以被視為是民主社會所需，目標是保護兒童免受嚴重疾病危害。根據捷克法律，除非獲醫療豁免，否則家長必須為兒童接種疫苗，以預防小兒麻痹症、乙型肝炎或者破傷風等九種疾病。日經平均指數報30045點，升33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3美元，賣出1754.3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去多车啊，排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呢个单车馆公园附近嘅。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分别多车嘅。去观塘方向咧，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新界啦。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咧，近住市中心啦，一路去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都係車多，行車緩慢㗎。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龍方向，由沙田鄉事會路一路去到馬場段咧，亦都係多車。後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左轉大老山公路咧，龍尾就去到科學園路。荃灣葵涌嗰邊，而家荃灣路去九龍咧，近住葵涌道交界啦，一路去到大河道咧，都係慢車㗎。 葵涌的和宜合道近住梨树路来往方向都是多车，还有全锦公路啊，全锦公路落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韩国的女子天团 BLACKPINK 红遍全世界，最终的 Rosé 有个人作品吧 Underground。 My life's been magic, seems fantastic. I used to have a hole in the wall with a mattress. Funny when you want it, suddenly you have it. You find out that your goal's just plastic. Every day, every night, I've been thinking back on you and I. Every day, every night, I'll work my heart. 佢嘅演出咧唔系净系听咁简单，要睇埋嘅 music video， 因为真系咧瞓喺地下嗰度跳舞 on the ground 嘅。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Blackpink 嘅 Rosé on the grou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 这些又是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问他吧。 神光超新星， 早晨啊，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我叫你星哥差唔多， 唔系钟哥，星仔星仔，我唔够胆高， 我梗系叫你星哥啦，我惊即系叫你星仔咧，跟住你唔知带啲咩俾我睇啊，即系叫声你星哥，咪俾啲好嘢嚟， 唔系叫声星仔，我系接力啊嘛， 接咩力啊？ 星仔星仔接力接力接力。接力 你快啲叫佢介绍嘢啦！ 好，我唔系， 我唔想睇到一啲唔开心嘅场面。 等我自动嚟先。 讲乜嘢弊啦？ 嗰啲电影对白啊？ 唔系电影对白嚟嘅， 边套啊？我都睇戏无数噶 咯。逃学威龙咯。 啊，哦。 好，唔紧要，咁我自己自动介绍先。 晨早流流， 怪笑添， 介绍添， 自动怪笑， 吓亲啊！即刻 嚟啊嚟啊嚟，介绍， 多谢你嘅付出。 因为呢嚿嘢咧，头先我摆出嚟嘅时候，钟哥话十年前嘅产品嚟噶咯， 所以 我吓咗吓。 嗯， 但你吓咗吓，即系个礼拜啲人都系咁讲噶。 唔系， 你应该惯啦。嗯，咁 系， 因为嘅， 因为其实呢件呢样嘢可能以前都有发明过嘅，咁但系咧冇乜点出过。 系， 咁而家佢又出翻新嘢啦，同埋用咗新嘅产品同科技啦， 新嘅包装啫， 新嘅包，唔系，其实入边都有唔同嘅嗰啲硬件配备，因为以前你可能讲紧电嚟讲咧，可能个功率都冇咁大噶嘛。咁我今日要介绍咧，其实好啱咧，系因为而家开始热啊，大家都会中意行山咧，咁就呢样嘢系行山嘅恩物嚟嘅。 系咩嚟嘅咧？ 咁我首先我。讲讲先啦，就系呢一个系一顶帽， 戴喺头上边嘅帽， 冇错啦。咁我其实已经戴咗个头上面啦。Kitty 好劲啊，佢嗰个 吓一跳啊， 我真系得啖笑面啊。佢头先因为咧阿星入嚟嘅时候系将嗰个 cap 帽咧嗰个压咗向后嘅，即系朝同咁样啦。跟住突然之间将顶帽向翻前嘅时候，哇，那个鸭嘴！ 系黐咗把风扇喺度。 冇错啦，佢呢个鸭嘴咧，其实都几长， 好长啊，比起平时个鸭嘴佢长咗啲嘅。 一半啊， 因为佢要够空间箱嗰把风扇喺上面。 冇错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风扇同埋帽嘅合体。其实呢件嘢我都摆咗一段时间嘅，因为之前我都要谂紧，出啲咩？摆咗喺度排紧队咁样，咁我相信有好多听众都应该有。 你咪又系2011年买噶？ 当然啦， 2011年啦， 我真系都有十年啦。 唔系2021啦。 哦，2021年。 2021、2021，我捞唔到啊！即刻。呢个系新出嘅。 反应咁慢，点出嚟做嘢啊？ 唔系，佢听咗头先我哋讲啊，反应快未必好啊。 慢少少会安全啲嘅。嗱，咁呢個其實有啲咩特別呢？佢就真係一個鴨嘴上面有把風扇仔啦。咁個風扇仔呢，其實可以向上，又可以喐得向下，又可以對住自己塊面吹， 即係可以調節角度嘅。 冇錯。 咁但係當你調節嘅時候呢，你嗰頂帽就有個窿喺度啦。 冇 錯。因為如果佢打平呢，其實啱啱就係攝住咗， 攝咗喺度 嗰個係啊，嗰個鴨嘴個位。但係如果你再將佢挑上同埋挑 down 嘅话咧，咁跟住嗰度就会有个窿出嚟。 冇错，因为其实最近咧，又唔系最近嘅呢几年啊，风扇呢样嘢开始大家都会拎住一把细细地嘅风扇噶嘛。咁但系咧，其实我自己都玩过好多把，买过好多把，尝试下究竟边个风会好啲。咁即系有啲可能系挂喺腰间嘅，有啲就可能净系摆喺侧边，好似嗰啲蓝牙耳机咁样咧， 系 啦系啦， 系啦， 挂颈嗰啲咁样。但系其实，嗰、那個功效咧都爭少少， 唔夠涼啊！ 掛頸嗰只我真係未用過，即係好似個耳筒咁樣，我未用過嗰一隻。 其實嗰個唔係好夠力㗎啫。 但我見幾多咧出外景嘅 crew 咧，佢哋都會用嗰、那個，因為佢哋對手就係要做嘢嘛，所以一定唔可以係即係手持嘅風扇仔啦。咁佢哋就會掛兩個喺個頸嗰度啦。 點解我一來我又冇乜好大衝動試嗰只，因為老人家智慧啊，成日都話你唔好條頸 吹到條頸， 係啦，咁、你仲係專登整兩把添。兜住條頸去吹，咁咪好容易 你又啱喎，你又啱喎， 即係真係唔係涼啊，係著涼啊， 冇錯。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把擺喺帽度其實幾好喎、啊。咁、因為 但係你兜頭吹喎、啊，係 咯，兜面喎、啊，而家兜住塊面吹、啊。 其實佢角度你可以當然可以照住兜頭吹啦，但係你可以校一校角度，係直接向下嘅。 咁咪吹唔到自己 係咯。 咁喺你面前咧，其實你啲風向咧，風嗰個流動其實已經唔同咗㗎啦。即系你向前吹嘅时候咧，你系有阵凉意，但系你唔会好似吹正咗自己咁样。因为其实而家出面坊间我哋屋企嗰啲风扇咧，以前系真系对住自己吹噶嘛，但系有啲其实已经转咗向上吹嘅，向上个天花板吹。点解咧？就因为你去调节个气流啫，而唔系真系对住自己吹，令到自己即刻凉，而系改变咗个湿温。 你有冇留意我唔出声啊？ 点解？ 我就睇你点样解释。 咁我準備出聲啦，唔係咁你喺屋企嘛？你屋企熱得去邊啫？但係你如果譬如你話行山，兜頭曬到你真係要有一把隨身攜帶嘅風扇，咁你仲出去出面？ 咪係咯， 唔係 你仲改變個氣流？你應該汗流浃背噶咯喎！ 星哥，我叫聲你星哥， 唔係。咁你未必一定要对准晒，你可以对嗱，仲要好似我头先，如果反住个 cap 帽咁样，咪可以吹落个背脊度。 吹个后尾枕系嘛？咦，反而呢个舒服啲啊！呢个 我有新方法。 系啊，嗱呢个反而好啲嗱，因为咧，如果阿星将个顶 cap 帽向后戴咧，咁其实嗰个风扇就变咗黐咗喺后面啊嘛，嗰个鸭嘴位。 嗱， 咁啱啱对住条后尾枕啦。 嗱，如果惊好似正话我话喂老人家智慧唔好吹住条颈，你将顶帽反咗喺后边，调校少少风扇角度咧，你吹住个背脊都勉强还好， 同埋远啲，即系佢可以系啦，唔使黐到实晒。 同埋我发现咗一样嘢噶， 有咩咧？ 咁佢个角度咧，其实佢可以调校向对出噶嘛。咁、如果我将个 cap 帽调转咗大咧，咁我咪可以增加个 power， 咁行山咪会轻松啲。 增加个 power， 即系有眼镜啊，即系话多把风扇吹住自己可以行快啲。 几好啊！ 你而家咁样，你而家咁样，阿 Kitty 姐姐都笑你嘅，真系。我话如果你将把风扇咁样戴咗喺后边吹后边嘅话咧， 我正想话系咪吹后面个女朋友啊？ 后面就会多咗人排队啦，喂，先啦， 个个都喺你做你后面嘅女人。 哦，好啊！ 点啊？呢个嘢系入电芯定USB？ 呢个系 USB 插电嘅，咁就系因为我头先讲过啦，就 续航力有几耐啊？ 续航力其实佢真系一日咯。可以 keep 到 嘅，系啊，用到一日嘅，我自己试过嘅。因为其实讲紧头先，我同张哥讲就系科技唔同咗嘛。以前咧就讲紧入电芯， 咁个重咯，摆个头咯。 第一就系重啦，第二个功效咧，个功率咧冇咁强噶。 嗯， 但系而家转咗做 USB 之后咧， 就会行啲啦。 行啲之外，仲会成件事系轻咗好多咯。 诶，攞嚟睇下梁梁啦。 唔系，我反而想睇下佢重唔重啊？ 咦，又唔系好轻 身啊？ 其实好轻身 嘅。因为其实佢把风扇仔咧系都几轻噶，即系同埋几细把嘅。佢都系三个叶嗰啲嚟嘅啫嘛，好啦，我而家开啦，你有冇插电啊？ 有啊，当然有啦。 听下啲声先。 嗱，佢有三个唔同嘅速度嘅，呢个系最细嗰个。 呢个最细，系啦，教个最大嚟 feel 下先。哇，好吓，戴上个头度好震， 会唔会头晕？会唔会头晕噶？ 啲布应该有避震嘅。 嗱，呢个就系个风啦，等我 feel 下先。 有冇啊？有冇风？ 呢个最大，你肯定 系啊。 我俾钟哥 feel 下。 嗯，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 唔系你戴落个头度个感觉就会唔同啲嘅。 钟哥，你够唔够胆戴啊？你 feel 唔 feel 下震荡啊？ 阵间试下 啦，一阵脑震荡。好，大家一阵上去我哋 Facebook 嗰度睇片，俾个 like 星啦。 大家好耐都冇去旅行啦。啊！当大家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唔知仲记唔记得你发现到佢哋嘅厕所有一对拖鞋俾你着住嘅咧？但系明明入屋嘅要除鞋，偏偏喺厕所又有对鞋，到底点解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过去日本嘅厕所好多时都会采用和式厕所，即系踎厕啦，而且地板通常都系铺设住嗰啲冷冰冰嘅地砖嘅。啊，相比起洋式嘅坐厕，地板更加容易整污糟，因此去厕所嘅时候咧，佢哋认为有必要要着住一对拖鞋噶。咁啊，过去日本人喺客厅反而系唔会着拖鞋噶，因此拖鞋咧其实喺厕所或者系唔同嘅房间嗰度咧先至会出现噶。好啦，去到咧就系80年代嘅时候，洋式嘅坐厕开始普遍啦。厕所嘅地板同其他嘅房间可能已经用同一种嘅物料，设计整洁度亦都相对提高咗好多。不过为咗凸显厕所同其他地方系不一样有所分别咧，所以日本人仍然咧会准备拖鞋喺个洗手间入边噶。有啲讲究嘅日本人更加会喺厕所铺设地毡，亦都会将地毡、厕板、拖鞋同埋厕纸用同一个系列嘅色调或者图案，凸显佢哋对厕所美学嘅坚持。咁当然啦，厕所无论几干净都系特别容易整污糟嘅，因此厕所专用嘅拖鞋到而家除咗靓之外，仲有佢嘅存在价值噶。 8:49，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87%。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多云嘅，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会较为明朗嘅。 成日咧，即系而家人大咗就要负责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喺屋企。 咩咧？ 谂下夜晚食乜？其实呢个由细到大我都成日会问，我细 个嘅时候屋企人都会问噶，就算阿妈负责煮餸都会，你今晚想食咩啊？跟住你话是但都冇所谓，咩是但啫？咁 样，你有得点餸噶？你细个 有？ 我冇噶，但我倒翻转，我系咁问我阿妈。 唔系，但我终于明白点解阿妈问咯，因为佢谂唔到啦。 系啊， 所以咧晏昼点解嗰啲主食节目系咁受欢迎？ 系啊， 真系帮到手。 你煮，你睇完之后即刻去买餸， 所以 然后转手就搞掂。 系啊，好多时 阿姐话啲煮。 点解今日卖得咁好咧？啲莲藕哦，原来晏昼嘅节目教你炆莲藕。 汪阿姐话睇到好闷咯，啲节目 哦系咩？ 系咩？搵啲特别嘅方法又转转佢咯。 咁睇下吹神厨房 啦。啲人依家煮嘢食都上网睇，唔睇电视机啊？ 系上网睇都系嘅。喂 ，pizza 都系其中一样，我其实由细到大一谂唔到食咩会嗌嘅嘢嚟嘅。 我都系嗱，即系喺 pizza 嘅领域我都食过好多奇离古怪。 你上次你咪分享过一个咯？ 边个啊？ 寄到嚟嗰啲菠菜披萨。 哦，那個、 即系要 核事故披萨。 系事故披萨。 核事故披萨。 核事故披萨。 即系好似发生咗。 辐射咗。 辐射咗。 咦？系咪又系呢间啊？ 系啊、 哦。香港得一两间噶咋？好食嗰啲唔卖广告噶，卖广告嗰啲就 因为好食嗰啲唔使卖广告。 卖广告嗰啲有啲都好食嘅。 系系。喂，呢、這个真系好特别、啊，唔知两位有冇兴趣，或者听众有冇兴趣试一试？呢一个咧系披萨啦，然后佢上面咧系加咗啲烧鹅嘅披萨，咁佢声称咧系同中环嗰间好出名嘅烧鹅咧cross over 嘅， 乜记 系啦系啦系啦，乜记咁啊一齐咧就做咗呢个披萨出嚟啦，我唔知佢几时正式开始啦，咁啊今日9号唔知系咪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咧我见到佢个披萨个外貌嘅时候咧，咁啊除咗见到只烧鹅，亦都咧又见到啲烧鹅有啲切咗片。咁有啲咧叫切咗絲嘅姜絲又好，葱花又好，放埋咯呢個薄餅上面， 中式啲， 係啦，中式。咁啊，即係呢個叫嗱，披薩嚟自意大利啊，中意合璧， 嗯、 哇！ 睇下你中唔中意啦， 真係睇下你中唔中意啦。期間限定佢咁講啦，但我自己咧，我有陣時諗啊，燒鵝加呢個披薩， 佢有冇啲咩醬根嘅？因為你平時食燒鵝，你一定一係就嗰啲即係甜鴨嗰啲醬、甜醬，一係咧你就有啲嗰啲酸梅醬咁樣，即係都會有一啲調下味噶嘛。 幫緊你，幫緊你。 你見佢個樣 子，我記得咧呢啲中式嘅披薩咧，我對上一次食咧已經係藍色啲嗰間嘅披薩咧，即係個 logo 啊， 係 啊，即係 有我知啦，我知啦， 嗰間有舊時有，依家好似執咗啦，好似冇 有啊。有啊， 系咩都有啊， 有啊有啊。 咁我喺嗰度食咧，有一个叫北京甜鸭嘅披萨嘅咁样， 咦，咪同呢个差唔多？ 系啊，嗱，呢个就烧鹅， 呢个烧鹅， 烧鹅我都 OK 噶，其实 都系差唔多咯。 你头先讲完之后咧，我想试噶，其实 但系同薄饼 mix 埋一齐，个问题就系 即系好似平时食北京甜鸭 咧， 系 啦， 佢 个 皮有块嘢包， 但系嗰个皮咧系蒸噶嘛， 系， 咁你披萨系焗噶嘛， 系， 但系都系面粉整啫。 我估啦，我想试下先，我想试下先，先落呢个注脚。同埋咧，如果系食呢种披萨咧，我建议大家都系去翻实体店嗰度食，就唔好叫翻屋企食。点解咧？ 系、哦、有机会个皮又唔同咗味啦。 系啊， 淋咗 啦。我试过几次噶啦、疫情之间咧叫披萨咧，每次嚟到屋企咧，唔系冻嘅咧，啲馅咧就已经飞到， 因为个电单车咁样塞到周围都 系啦。咁样咁好啦， 烧鹅飞走咗。 有啲人叫外卖咧，打开个盒咧，见到唔顺心咧，又话退，又话扣钱，又话剩。咁我就一定唔会咁样嘅，因为我都费事。其实嗰、那个运货或者外卖师傅，其实佢都辛苦， 佢 都 唔想嘅。 系啦，咁我亦都唔觉得一定系外卖师傅嘅问题，可能系即系制作披萨嘅人撒啲浓葱，即系搞到你咁 hea 咁样。总之打开咧，我每次打开个披萨咧，个盒啊。都冇一種咧食嘅衝動嘅，無論嗰款 pizza 係我幾中意， 咁你一定要堂食啦。 係啦， 堂食嘅時候你試下舉手咯。 係啦，因為有兩三種你由細食到大噶嘛，咩超級至尊啊，咩至尊啊， 咩海鮮嗰啲啊。 係啦，呢啲款式你真係由細，你做咗36年人。食咗35年噶啦嘛，呢啲披薩 呢個咧解答翻崔傑同個問題先，會唔會有另外啲酸梅醬追加俾你咧？係啦，咁佢咧我見到網民留言啊，亦都有問翻呢間公司喺網上邊問啦，就係有冇會唔會有醬啊？咁有醬就好啲啊咁樣。 問容記定問披薩㗎？ 問翻披薩係啦，咁我披薩咧就話到啊，你呢個提議都幾好， 即係冇啦。 等我反映翻俾公司聽先，咁係啦，咁即係冇嘅。咁但係咧，佢除咗呢一個叫做燒鵝披薩之外咧， 係因為我好怕乾爭爭啊，食嗰啲。 系、 啊， 我都怕你咪自己 加自备酱 啲橄榄油落去咯。 喂，佢仲有个燕麦批， 我燕麦批好耐噶啦， 好耐噶啦， 我食过几次噶啦。 吓、啊， 普通料嚟嘅， 燕麦批 系普通料，健康少少咯，想试下。 咁 佢标榜系健康噶，佢标榜个批底系相对健康啲嘅、 啊， 因为燕麦就粗纤啲 嘛，系啊系啊，帮助消化。 咁冇其他。toppings 噶啦，即系得 有未佢批边同埋个批底系咩啫嘛？未 有噶有菠萝啊嗰啲都有喺度， 未乜乜至尊燕麦批啊嘛， 哦、 即系等于芝心批啊！ 哦，即系佢喺个批边嗰度镶咗燕麦喺里面， 系啦、 哦， 即系你千祈唔好谂住，哇，系咪咁啊？ 我以为你咁健康，即系成个麦皮咁样。 睇嚟你少食喎呢间披 萨，我少食啊，我少 我都好少食， 做咩唔送你屋企咩？ 唔系，我唔中意嗌披萨食嘅，系、 哦、 啊，但系我好中意咧出去食唔系连锁店嘅 pizza， 哦系啊， 系啊，即系嗰啲手制、哦、 四方形嗰啲咧， 系啊，我想讲我食过一个 pizza 系好好食咧， 系 系 上面鱼生嚟噶， 唔系，佢真系好 外國嘅，佢用 blue cheese，用 blue cheese 再加咩係令到你嗰個芝士個味出咧？佢就係有一個， 即係有幾種芝士加。 唔係 four cheese， 佢淨係用 blue cheese， 即係已經好濃味啦。佢加咗一啲咧焦糖化咗。嘅洋葱，哇！嗰 啲味又撞出嚟， 系啊，因為你嗰個芝士嘅濃咧，再加埋一啲甜啊焦糖嘅味，跟住仲有少少洋葱嘅香味咧，哇！嗰個真係好簡單，即係我反而唔係好中意食好多肉啊，或者咩辣肉腸啊、蘑菇啊嗰啲，我就唔係好中意食嘅，因為嗰啲咧同細個食嗰啲 pizza 包，即係帶翻學校食嗰啲咧太似啦，係啦。但係呢一個咧，真係我食過喺香港算係。最好吃的披薩咯， 只 係 喺中環食到嘅你呢個呢只 style， 但唔貴嘅，唔貴嘅，係嘛？唔貴嘅，係啊，但係好食，真係。 咁啊，呢啲都各色 係 啊， 個人有個人口味啦。 其實又可以加啲咩咧？嗱，日本有一隻叫做炒麵三文治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我有啊，有啊，有啊， 係啊。即係佢三文治本身都已經係澱粉質嚟， 跟住 再 夾住啲炒麵喺中間啊嘛， 可以將佢發展成為呢個 pizza， 即係 pizza 上面 加 倒個炒麵落去，即係當佢係隻碟咁樣。 冇錯啦，跟住喺上邊，譬如嗱燒味飯，佢竟然出得呢一個鵝咯喎，即係叉燒啊。臘鴨啊，成扎燒味啲 friend 都可以一齊擺埋落去喎。 係咯，你可以加呢啲咯，紅腸咯。 但唔好俾啲意大利人知道咯。係 啦， 可能會好傷心啊。 本身加菠蘿，意大利人都已經秒咗我哋啦。 加菠蘿已經秒 咗，秒咗我哋啦。 你仲加啲飯？ 因為咧下邊實有啲 hashtag 嘅就係咧挑戰意大利人底線。咁啊前排咧台灣咧又係呢一間公司就出咗一種咧麻蓉花生湯圓嘅 pizza。 哦，係咩？ 咁總之咧 有啲咁嘅事。 麻蓉花生。兩種嘅湯圓餡咧，就擺咗喺個 pizza 面嗰度，咁啊食落去，其實佢應該要有嗰啲芋圓，即係嗰啲煙韌韌嘅感覺啦 ，Q 彈啊叫做 Q 彈嘅感覺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意大利人梗係哇。What's going on？ 應該用意大利文講翻同一樣嘅説話啦。 識唔識意大利文？唔識。 唔識啊！ 媽媽咪呀咯。 唔識唔識。 都唔識。 唔係啊！意大利人唔會覺得媽媽咪呀啦，簡直係離曬大譜啦。 係啊，即係覺得即係簡直係將佢哋嘅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哇！完全唔知搞成點樣咁。咁但係我覺得咧，大家都唔好亂試啦。即係燒鵝咧，已經係好極致噶啦。 燒鵝都幾極限嘅， 唔使再加其他嘢啊！你做 pizza， 如果你係。好食嘅话咧， 正头正路咁样都有好多。 你做翻嗰啲乜乜至尊咧，其实 O K 噶啦，你唔使搞咁多嘢。 之前都有试过珍珠奶茶批啦，我记得 其实真系好， 我仲啱啱想问大家有冇试过呢只 fusion？ 梗系冇啦， 冇啦，珍珠奶茶批。 珍珠奶茶 一定 係 有一個員工求其係買咗個珍珠奶茶，哎倒咗落去，跟住哎點啊，講嚟食下啦。 然後嗰個員工自己個人口味又覺得喂過到關， 係食完之後，哎幾好食喎 ，QQ 彈又係嗰個咁 ，QQ 彈， 即係唔係食 pizza 要彈牙噶嘛？ 咁鹽酥雞咪可以真係配咯。嗱，鹽酥雞個味可能會啱。 唔係，但係我霍斯到一個 trend， 七里香 pizza 係咪？ 唔係，我霍斯到一個 trend 就係芫西 pizza 咧。應該不久將來就會出，因為而家係即係食正。 喂，有芫西嘅米線同芫西雪碧， 係啊，好多芫西雪糕都有啦。 好多，但下面啲網民留言話係咪真係真有歧視定還是係四月一號？ 我有個 friend 飲咗， 係咪 咩雪碧？ 係啊， 飲咗 佢又影個相俾我。 咁係真係芫西味， 真係芫西嚟㗎， 勁 啊！成杯嘢綠色咁樣。 冇啦，而家其實成 過綠色生活啦，而家 成。成個食品界就係俾芫西稱霸呢一排，我覺得 估唔到芫西跑出， 點解會咁樣啊？ 係咯，不過佢都隱姓埋名咗咁多年啦，俾人唾棄咗咁耐，終於可以 俾佢威下咯， 威威啊！ 我就係唾棄佢嗰啲人咯，係 啊， 係啊。 你依家開始食翻未啊？ 冇啊，冇。 但係佢老婆係 fans 嘛， 係 啊。 你慢慢都會變成 fans 噶啦， 唔會啊。 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有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 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亚加路街上海街交界咧有坏灯啦，咁影响到而家亚加路街去翻大角咀。亚加路街去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太平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嘉陵道；太子道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挤塞。咁青沙公路嘅支路去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泥村咧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着康城路挤塞，排到百胜角路；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着富泰村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咧？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忠哥，点解每朝嘅九点半钟梁永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的事。为 什么有这么独特的看法呢？ 听多些不同的人讲嘢，思考多些就可以了。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债息咧回稳啊，带动咧美股三大指数周四上扬啊，大型科技股领市做好，道指收报33,503点，升咗5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升17点，再创收市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40点啊，收报13,829点。牛市啊，令到美国大型科技股啊都见有资金追入啦，当中亚马逊、苹果公司分别都有得升。Netflix 更加全日升超过 1%， 理论上今日港股都会做好，看回外围市况，特别是亚太区股市，尤其日本股市升300多点以上，港股有没有机会再挑战高一点的位置呢？一阵开始你未知咯。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麦，有大壮咪喺度。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啊，呢日咧就梗系睇翻呢一周咧，总有啲乜嘢嘅重要新闻啦。 系。 咁啊，庭上嘅新闻咧就唔系特别咧。是惹人需要谈论，不过呢就还有一些藕断丝连， 即係較早前咧，就係、是、有律師行咧，因為話啲咩套丁嘅案件咧、 嗯， 就被捕啦嚇。咁啊，報紙係咁寫。 係。 咁跟住咧就好多人討論翻啦，就話啊，2015年嗰陣時咧，啊唔知算唔算係香港第一次啊？因為套丁就俾人刑事檢控。 嗯。 咁啊，12位被告咧就全部入罪嘅。 係。 啊，咁當時咧就有人咧就去高等法院申請擔保啦，咁仲話係拍照嘅，仲話要係撐住第一被告阿阿培叔咁樣嘅。咁、嗯、但係哇，到今時今日2021年啦，嗰、那個上訴咧仲未進行喎、 哦。哇，都真係好多年噶咯、哦。 唔係好多時，大家都想留意咧，就話啊，就住嗰宗案件咧，有啲議題咧、 嗯， 其實都應該需要解決嘅。 係。 啊、不過就據聞啦、啊、就話因為有人提出呢個司法覆核啊， 嗯、 針對住嗰個丁權呢樣嘢係咪違憲？咁、 嗯、 啊，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 嗯， 啊嗰啲咩覆核王啊，跟住有鄉議局啊咁樣。咁、 嗯、 啊，由最初高等法院原訟庭嘅判決，似乎咧就判咗某些嘅情況咧係違憲啦、啊。咁但係去到上訴庭咧，咁啊鄉議局就話3-0大勝啊嘛。 嗯， 咁啊，故事都未完嘅，因為理論上咧，仲可以去終審庭嘅。 係 啊，咁究竟攞唔攞到呢個許可上終審庭，係咪一個咧真係有公眾利益嘅大議題咧？咁、 嗯、 都仲係拭目以待。 嗯， 好啦，咁啊，翻轉頭講翻咧，就係啊，當年啊，區域法院2015年，即係話頭先講12個被告個宗案件咧嚇，咁、嗯啊、當中係拗啲乜嘢咧？咁樣咁啊，睇翻判詞咧，阿沈小文法官咧。就係、是、羅列咗當時辯方爭拗咧，就話啊嗰啲被告人咧係唔係誠實、哦？ 嗯， 咁啊即係乜嘢咧？就係話因為個控罪咧就叫串謀行騙， 係 騙邊個咧？咁就騙政府啦，騙地政署啦咁、 嗯、 樣嚇。咁而辯方當時咧係攞出咗一個當時被視為秘密武器啦， 係 咁原來就係、是曾經咧阿法叔咧做呢、這個。鄉議會主席嘅時候咧、 嗯， 一個函件咧就嚟自呢個發展局局長嘅。咁、 嗯、 裏面寫乜咧？就提及呢個丁權嘅東西。 係 啊，咁就話如果係有啲成批人啊乜嘢乜嘢咧，就即係如果好似即係平時我哋所見嗰啲接受佢哋啲丁啊，將啲地轉讓啊，跟住就再起屋啊咁上下嘅說法啦。咁、大家都去睇翻嗰張紙張嗰封信件啊，而家已經公開咗噶啦。 係。 咁里边最尾嗰句咧就话啊，以上嗰啲咁嘅做法咧，就唔系刑事嘅、 哦。哦，咁啊真系可以咁样嘅咩吓？自己出个函件就可以凌驾法律？ 吓、啊，咁样啊分开两边睇啦。咁、 嗯、 啊，第一，如果一个政府嘅首长， 嗯、 即系无论边个部门啊，如果佢可以话嗰样嘢系合法啊，或者非刑事化，即系写封信就得咧。咁當日阿曾特首都唔會直頭俾人起訴啦， 係、嗯、可以自己話冇罪嘅呢啲。 咁所以咧，香港都仲係法治之區啦、 嗯， 依法辦事啊嘛。咁啊，法律啊，如果係立法定咗出嚟咯，咁有執法者要起訴嘅話，咁最後決定權喺法院咯、 嗯， 啊，由法庭去決定嘅。 係啊。 咁第二咧，嗰、那個函件裏邊咧係提及一個做法嘅。 嗯。 咁就話，因為之先咧，如果大家有興趣追溯翻呢啲丁權啊、私人屋宇發展嘅歷史咧，就去到某個階段咧，政府就諗起咧，就要佢哋嗰啲申請人咧，就做個聲明。 係。 咁就算啲聲明嘅字眼後來咧，又有啲加加減減咧啲改動、嗯。不過去到咧呢一封函件裏邊嘅時候咧，就話啊，唔使做聲明啦、 嗯， 就將聲明嗰啲內容咧。寫咗入去佢哋嘅合同裏面，咁、 嗯、 似乎大家都覺得咧嚇、啊，從此就相安無事噶啦，嚇、 嗯、 咁、啊、又唔知邊個叻人咧係話俾佢聽咧咁嘅樣會無事嘅， 而佢又信 咁啊寫咗落個合同嗰處就得嘅咩？咁如果啲人寫啲作奸犯科嘅嘢， 然後自己簽埋個合同咁樣， 咁啊冇事，唉，好簡單啫。嗱，好多時咧。嗰啲人訂貨買嘢咧，嚇咁嗰啲叫做銷售合同啦， 係啊， 咁、啊、所以如果係啊攞咗貨唔找數嘅，咁好多時就喺呢啲即係前債糾紛啫、 嗯， 就冇刑事噶。咁但係過往啊，即係順手攣來啲案件咧，就係、是、有人開咗一間叫做公司啊，2蚊公司，咁、嗯、跟住咧就 order 啲貨啊，係啊，咁啊叫咗好多間嚇，好多家頭啊，逐啲叫送曬啲貨嚟。 咁跟住人去留空。 哦，即系冇俾钱，但系货就照收。 系咯，咁最后如果真系俾警察先生揾到佢，啊，要起诉佢，佢可唔可以话啊？唔系，呢啲纯粹系前债纠纷啫，咁样。咁但系律政处唔会咁睇噶嘛。 系啊， 控方会话根本上你第一日。啊，同人哋咧系话要买嘢嘅时候咧，已经立心不良， 嗯， 就冇心咧就去俾钱噶啦。 系， 咁所以即使订咗咧销售合同，有合同嘅话咧，都保障唔到噶嘛。 嗯 哼，啊，咁所以就合同唔系顶住，唔会刑事化嘅。 嗯哼， 不过咧呢封信函咧又未必完全冇用嘅。啊，虽然咧有啲耐人寻味啊，点解会系？冇公開而係收起咗嘅咧， 係咯，同埋佢 keep 嚟到底個意思係點樣咧？ 係咯，同埋本來點解會寫呢封信咧？唔係香港家書，大家傾下偈啊嘛， 同埋都唔會用呢個崗位角色嚟寫啦，照計係嘛？ 因為審訊嘅過程咧，就唔知辯方咧用咩方式提出， 嗯， 亦都唔知咧喺當年咧負責檢控咧阿萬專員咧， 嗯， 有冇即係爭議呢封信件嘅真實性啦，各樣。咁但係姑勿論點都好。如果要解釋封信的內容咧，其實應該要傳召翻啲相關的官員出嚟。 係啊，我都覺得係。 係咯，咁啊，法官大人咧先知道一個來龍去脈。 係啊，起碼講清楚啊，會唔會字面上的意思，我哋理解同你本身寫的原意有啲唔同啊？ 係咯，咁呢個正正咧就係阿審官咧喺個判詞裏邊提及，就話你淨係睇封信咧，睇唔出咧政府嘅政策有所改變啊嘛。啊，咁係咯，封信覆蓋唔到嘅，揾真人出嚟講。好啲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无论将来嘅上诉，抑或系如果嗰间不幸嘅律师行俾人检控嘅话，会唔会都提出啲类似嘅议题？ 嗯， 啊，甚至冇可以合并处理啦， 嗯， 啊，因为一方面就是上诉啦，另一方面如果俾人检控嘅话咧，所以提出作为一啲所谓叫 preliminary issue 嘅，即系话未审之前，即系审之前嘅一啲议题， 嗯， 啊，倾咗佢，哦，原来咧。就是政府的政策是这样改变了的这样，嗯，可能有得想的。刚才讲了呢就说政府的首长就不可以出声就某样东西是不是合法的。 嗯， 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件案件的受害人呢， 嗯， 他可能有些，啊，英文叫有 say 的嘛。啊，就是说如果有个不幸的爹地，嗯，家传之宝不见了失窃报警，嗯，哎，拉回来原来他的宝贝，啊，仔。咁佢又當然唔想個仔咧嚇，即係鑰鑰入獄嘅， 嗯， 啊咁啊，如果佢俾警察嘅口供係話，哦，哎呀，原來我個仔啊，係佢啊出世啊，唔係，佢大肚嗰陣啊， 嗯， 我已經將啲權咧全部俾曬佢噶啦，係，業權已經轉移噶啦，咁，嗯，所以佢唔會偷到自己嘅嘢噶，咁， 嗯， 嘅時候嘛，當然又嚇，啊，警察先生無可奈何啦， 係啊， 咁所以相對地，如果地政署話，哦。姑勿论佢讲乜，我都批噶啦。 嗯， 又或者即使佢系呃，咁我都知噶啦，呃我唔到嘅。咁所以咧，咁唔算得上喺法律上系呃噶啦。 系 啊，咁咪无罪咯。 咁叫做系呢单案嘅被告无罪啫。之后讲呢句说话嗰个人就大件事咯。 咁就要睇睇政府政策啦。咁呢啲讲笑嘅啫，只不过法律上咧呢，這个系一个关键嚟嘅。啊，我相信当日咧。地政署都唔系咁讲啦，如果唔系唔会全部成罪啦， 应该就唔会咁讲啦。 不过放眼将来咧，始终咧丁权呢个事件咧事情咧都系一个即系辣手嘅东西嚟， 同埋都可以预测到应该会持续地都有相关嘅事件会喺报章度睇到咯。 政策嘅嘢咧咁高深就唔识啦，不过即系有时候打趣谂下。啊，不如可唔可以索性开放啲啲吓？咁啊，啲乡亲父老会开心啲啦，就话 点开放法啦？ 俾佢一开始啦，够18岁攞到咯，咁，咪自由买卖咯。 哦， 咁啊唔使有啲情况下被视为即系偷偷摸摸吓，系，偷番薯仔啫。咁呢个系一个可以谂嘅方法。 系， 不过问题大众市民可能又会谂啦，为佢当日啊啲。祖先究竟俾咗几多地出嚟啊？咁啊，断人头计定应该断地计咧，好复杂嘅。另外一个咧，可能政府嘅难题就系某啲区域咧，当然城规可以每秒钟咧都改变嘅。 嗯， 不过真系有啲区域啊，谂住开小屋嘅咧，不如 除了丁有權之外，沒有削減他們的傳統權益，如果是的話，其他市民你有本事有錢都可以去買的，這時候就可能土地的釋放呢又不用擔心啦，因為今時今日現在大家全部聽落聽講而已，都是縮手縮腳不敢動，因為不知道下一位被誰就是帶回去請喝咖啡的嘛，於是呢那些雀仔就很開心啦，隨處降落， 多了很多地方企啊， 係啊，啲牛都四圍行，咁都唔係社稷之福嚟嘅，係 咯， 咁要揾翻啲叻人啦，啲有識之士嚇。是香港帮下手解决呢个土地问题啦。 是啦，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哋见到嘅唔系一啲非法嘅相关报道，而系一啲合法嘅相关报道啦。 光明正大，阳光法律。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可能你会觉得家用嘅 3D 打印净系可以做一啲比较细小嘅物件。大型的就需要用到工业用的 3D 打印机，但是意大利有一队团队就用家庭 3D 打印机制造出专业级的飞机模型。他们首先利用 3D 软件制作出整架飞机，然后将画好的 3D 飞机模型分件这样打印出来，再进行其他后期组装制作。经过一轮的后处理，包括上色、灯光效果之后，一隻专业级的飞机模型就大功告成了。其实要在屋企制作到专业级模型并不困难，只要你有心和一对手，就可以打造出你专属的 DIY 模型的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星仔黄家星。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接通咗陈小姐。早晨，陈小姐。 早晨啊，林慧小姐。 你叫我林慧得啦，太客气啦。陈小姐有好多朋友生日系咪咧？ 系啊，系啊，今个月咧有成十个人喎。咁咧，呢个侧边咧有个小朋友，等佢讲啦。 好啊， 好唔好啊？ 好， 等下。 早晨，林慧姐姐。 早晨啊， 我是希啊。 哦，希希啊，唔通你又有朋友生日？ 系啊。 系边个嚟噶？ 二十。 四月九号。 四月九号就系浩叔生日，十二号孟辉叔叔生日，十五号就系芝芝生日，十六号就系 Elsa 姨姨个女。十八号就是我妈妈陈佩珊，廿三号就是姨姨的细佬生日，廿六号就是子怡叔叔，佢咧就是姨姨生日，就是方时姨姨生日，二十号就是罗全石生日，小朋友嚟噶，佢四岁。 系啊，咁你咧？你几多岁啊？希希。 五六岁。 哦，你六岁啦。 我想点唱一首生日歌。 我帮你拣一首歌俾佢哋好唔好咧？ 好。 好啦，多谢晒你哋嘅电话。咁希望头先你讲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咧，个个都生日快乐，同埋日日都开开心心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 再次悄悄独自看去。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在我身旁，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咧追踪三十一之前咧，可以问埋咳神啊，因为咧头先阿 Kitty 咧讲个题目咧，话依家啲南韩啲后生仔咧成五六点起身咧会冥想同埋做运动啦。我记得咧旧时我僆仔嘅时候咧，咳神翻晨光咧，佢会跑完步之后即系冲埋凉，跟住先翻晨光， 好劲啊！ 我成日都想做一次。但我真係做唔到，冇咁嘅恒心同埋毅力咯。 而家 Kason 仲有冇啊？ 有冇啊？係咯，我就話你而家翻工之前有冇跑步？ 而家就麻煩啲，因為我都六點鐘出門口啊，而家即係翻工啦。係咁就變咗要禮拜六日嗰啲時間咧，就會係比較早啦。其實嗰陣時就黐黐地啊嘛，四點幾咁啊跑去尖沙咀個海個天都未光，但係嗰條海個海真係好靚。 係啊，好型啊，同埋呢一件事。 你嗰陣時係幾點瞓啊？咁？ 哦，其实都十一二点嘅， 哇，系啊， 系啊，因为晏昼要补眠嘅， 系、啊、意志力系坚人，诶系惊人嘅，唔系坚人啊，惊人嘅咁样。好啦，咁希望大家朝头早都做啲运动啦。咁啊，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又有啲咩睇咧？其实 系啊，今晚七点搭七啦，医生如你咧就会访问一个医学人啊，啊周家宽医生咁样，佢咧就是、香港器官捐赠行动召集人啊。由呢个80年代开始呢就成为呢个肾科医生。咁佢就发现呢即係其实呢即係如果患咗肾病呢要洗肾嘅话呢你即係唯一可以令你重获新生嘅呢就係、是、即係接受呢一个器官捐赠啦咁样。咁、所以呢今晚就可以睇睇啦，睇完之后呢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登记呢，即係原来呢我嗰阵时呢就有一张捐赠卡㗎嘛。咁跟住呢我再上去嗰个网嗰度登记嘅时候，我发觉啊原来另外一回事嚟噶，即系你要再登记一次咁样，亦、都要同你个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咯。 系 啊，我就已经讲咗噶啦。 系好啊， 有啲咩都捐啊， 捐钱 啊。咁另外咧，即系要讲下啦，即系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咁、有个叫科咩创科在望嘅环节啦。咁、就话咧啊，因为咧呢一、這个新冠病毒咧，怀疑咧就经呢个天台排气口嘅排出啦，由厨房咧同埋厕所再卷入啊。咁于是乎咧，就有专业人士咧就研发咗一款咧就系、是、智能排气保护装置。即系你有冇发觉咧？智能呢个名咧，而家好似系被滥用。 即系点解咧？即系佢自己识得啊，智能嘅意思。 你任何嘢、任何设计咧，随住时代进步咧，佢都系有佢独特之处噶嘛。系咪？系咪智能就代表咧？啊，我有用到晶片就叫智能咧？啊、即系定咗话系买诶，讲咗智能之后咧，大家就觉得好卖咧。 系到底高智能定低智能咧？ 同埋智能咧都唔够滥。智能嘅英文系咩？ 咩 AI 啊？ 唔系啊，系 smart 啊。 哦 ，smart 即系有啲咩？喂，以前我哋话 smart 即系醒目咁解嘛。吓、即系喂，醒目仔喎、啊，好 smart 喎、啊、你。咁啊，而家咧佢 smartphone 啊 ，smart 咩咁样？咁啊，而家咧就智能咧就睇下佢点啦吓。咁佢就话可以咧累到咧八成嘅呢一个新冠病毒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又可以考虑下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讲讲啦啊。讲乜讲乜咧？就系讲啊， 有一个咧就系创办咗十年啊，荣获多个奖项嘅新加坡企业咧，年底进军香港。 2019年系嘛？ 系啊，2019年啦，咁样就进驻呢一个咧，市建局啊嘅活化项目啊，618上海街啊。 嗯，我有去过啊，嗰度 系啊，变咗食甩晒咁 啊。系啊系啊，同埋咧，佢楼下都有几间铺头咧，卖一啲几怀旧嘅碗碗碟碟啊、杯啊咁嗰啲。 系啊，同埋咧，亦都发现一样嘢咧，只要你有通常有个八字嗰啲咧，都会嘅街名咧，都会攞嚟做咗门牌嘅。 哦， 系咩清水湾八号啊， 系 乜乜物栏咁样嗰啲啦，系啊618啊，咁样。咁但系咧，另外咧就睇睇啦，9:30啊，零距离科学啊，就 系 免疫系统与新冠病毒啊， 系。 咁就我哋嗰個免疫系統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系統嚟嘅，咁就同我哋戰鬥啊！但係呢個新冠病毒咧，佢扮自己有喎，幾衰啊！咁究竟有啲咩新嘅方法去到搞佢咧？我哋今晚可以睇睇啦。 好，唔該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颁布行政命令，加强管制枪械，包括要求司法部打击自行组装、无法追踪商业序号的幽灵枪支，以及制定管制将手枪转换成步枪的稳定枪托的规例。司法部同時被要求制定紅旗法的藍本，俾各州可以起草自家法案版本。根據紅旗法，法院和執法機構可以沒收或會對社區構成威脅人士的槍械。拜登形容美國的槍械暴力問題如同流行病，好像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亦令美國在國際上感到尷尬，認為必須停止。有支持槍管的組織認同拜登的做法，認為措施是解決槍械暴力流行的問題開始。不過，全國步槍協會批評措施極端，聲言採取行動對抗。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持續有騷亂，防暴警察試圖阻止親愛爾蘭派的民族主義示威者前往親英派示威者社區期間，被人投擲汽油彈和石頭，警方發射水炮驅散，連日衝突已經造成最少50名警員受傷。警方形容近日的騷亂是近年最嚴重，報導指親英派不滿英國脫歐後的貿易限制，而近日騷亂的導火線是由於民族主義政黨新芬黨領袖去年涉嫌違反防疫規定出席一場大型葬禮，但是不獲警方起訴，引起親英派不滿。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愛爾蘭總理馬丁通電話，雙方都強調暴力是不可接受，呼籲各方冷靜。巴西的新型肺炎疫情嚴峻，過去一日新增破紀錄的4249名患者不治，正逼近美國在1月20日有最多的4405人不治的紀錄。巴西累計有超過1300万人確診，超過34万人死亡，兩項數字都僅次於美國。巴西衛生部門的報告顯示，3/4的私家醫院表示，氧氣、麻醉藥物和插喉等藥物以及裝備只有一星期的庫存，40多城市的醫療機構憂慮氧氣供應不足。報告認為，如果重症病例持續上升，加上氧氣供應不足，多個城市的醫院將面臨氧氣斷供的風險。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7点，跌20点，成交金额1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7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蓝光加保服务系51.9，腾讯控股626蚊，升6蚊。联易融科技18.82，冇升跌。蓝光加保服务系51.6，跌咗3毫。联易融科技18.9系新上市。美团系320.6，跌2毫。友邦保险99.5，升4毫。阿里巴巴221.8，跌2毫。港交所472蚊。2毫，升8蚊。淮柴动力19.64，升6仙。中国平安92.2，跌1.0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7，人民币6.549，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903点，升194点。港金现价报16,2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05美元，卖出1,75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嘅港岛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啦。之前咧港岛入口都好多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系九龙入口过港岛多车啦，龙尾喺汇景花园附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分别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方面咧，中环嘅红棉路上行啊，近住爱都大厦至到坚尼地道嗰段咧就多车，行车缓慢嘅。而中环湾仔绕道嘅中环入口咧，去湾仔北方向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呢个顺德中心附近。而东区走廊西行线近住和富中心嘅中环湾仔绕道入口咧，而家都系多车。九龙区方面咧，睇下大家啦，上海街、亚街老街交界同埋亚街老街近呢一个洗衣街交界咧，都分别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时间小心啦。咁而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就比较塞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窝打老道。龙翔道去观塘，咁啊平石村一带多车噶，龙尾去到蒲岗村道。而龙翔道荃湾方向咧，黄大仙段都系比较多车。观塘绕道嗰边咧，而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转落去呢个九龙湾之路咧，都系交通繁忙嘅，龙尾近丽业街。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仍然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近马场，去上水方向咧龙尾排到美林村。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都系多车噶，龙尾近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想答错了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 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旅行点样先至可以变得有意义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超级马拉松运动员王浩辉辉 Sir，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点样可以一边执垃圾，一边环岛，一边贡献社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每日漫步，人生路。近年兴起做运动，健康最重要啊嘛！运动方式各色其色，你想点做都得。例如可以去健身室，虽然最近疫情关系叫大家留喺屋企，做开运动嘅朋友就算留喺屋企，仍然都会喐下。如果平时惯咗有教练带住你，自己一个人唔习惯，只要上一啲影片分享平台，自然会有好多人喺呢段期间教你如何留在家中都可以做运动。除咗呢啲，你仲可以选择跳舞、踩单车、做瑜伽、行山，两样加埋都得，就系着住瑜伽衫去行山，或者跑步。近呢十几年，跑步慢慢变成一股风气，个个都跑。就算唔跑都鼓励你行多几步，因为都有好多专家话每日行路对身体好。你有冇听过我哋每人每日最少都要行一万步呢？一万步到底有几远先？如果以成年人每一步嘅距离计算，一万步大约等于行八公里咯。咁八公里到底有几长呢？即是大约你在一个一般标准运动场行二十个圈左右，又或者等于沿住城门河来回一次。如果你住在港岛区，即是大约由太古城一直沿住维多利亚港行到去上环。那一万步大约要行几耐呢？这些看你自己个人能力啫。如果用一个成年人的正常步速，大约行两个钟头左右呢。如果我哋真係行嘅话，呢两个钟头你会諗乜嘢呢？係咁行係咁跑，你仲点会諗到嘢呀？你会将所有集中力放喺自己身体上边。因为当你跑得咁上下，人自然会开始攰，继续跑落去就要靠自己嘅毅力同埋意志力。所有集中力都会放晒喺度。我听好多鍾意跑步嘅朋友都话，当佢哋跑得咁上下，自自然然就可以清除脑袋里边嘅杂念，一心一意系咁跑，将所有嘅意志都放喺自己手脚，重复跑步或者行路嘅动作上面，务求令到自己可以坚持跑完或者行完自己想走嘅距离。所以嗰段时间其实系最舒服嘅。因为乜嘢都唔使諗，觉得无论做嘢几辛苦，环境几咁不如意，当你进入跑步嘅状态，就可以忘记一切。而家大家身处嘅城市交通太方便，行嘅路自然少咗。简单嚟讲，就係我哋越嚟越懒惰，唔想行，所以变相可以令到大家脑筋清晰嘅机会相对少咗咯，每日只会营营役役、劳劳碌碌，日日都好忙，但系唔知点解要咁忙，总之就好忙。每日叫你行一万步，其实除咗想你身体好， 就是想令到大家有一刻可以俾自己休息一下，人生先至会美好。大家一起每一日漫步人生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吻痕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 系君嘅漫步人生路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四十六分， 好，又系晨光 morning call 咧，叫大家打电话嚟嘅时间啦。咁、如果你咧近排有啲开心事想同咧我哋分享，以至咧啊有啲祝福、可以透过大电波咧同身边人讲翻声嘅话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预约一下啦。咁啊，预约梗系唔系预约今日四月九号啦，系、下个礼拜咧，我哋仲有好多好日子啊，俾大家预约下。如果近排有啲朋友生日快乐啦， 纪念日啊，表达你嘅爱意啊，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而家等紧你电话噶啦。 你知啦，生日咧旧时就可以开下 party 啦， 系啊。 咁但系依家咧就因为限聚嘅缘故，咁又唔可以有好多人 join 到你嘅 birthday party 咁样，可能咧都要透过大电波送下祝福俾。 好惊喜噶！如果扭开心机啊，即系你知道你嘅 friend 啊，或者你屋企人系长期嘅晨光听众，咦点俾我嘅咁样？ 冇错。错啦，就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阿 O 作为一个暖男，系应该 了解多啲女士嘅生理需要。 哦，做咩啊？热朱古力系嘛？ 系啦，嗱，我知道你咧，就系有一套板斧，就系、是、你见到我样好辛苦嘅时候，饮杯热朱古力，买杯热朱古力俾佢。嗱，其实咧，除咗热朱古力， 北欧嗰啲仲型啊，即系攞啲热水咧，跟住就喺便利店买啲朱古力条咧， 就 即刻 用落去。我见而家有啲 coffee shop 都有得卖嘅， 因为都几疗愈啊呢个过程，同埋我睇嗰啲文艺电影咧，成日有啲。男士都咁样做咧，好似好你之前讲个北欧嗰个叫咩啊 ？Huga 嘅感觉系 幸福嘅感觉啊！ 系 啊，我有听你做节目噶， 我直头介绍咗本书俾你睇啦。嗱、啊，佢嗱除咁热朱古力咧，一定帮到手啦。首先嗰个暖同埋嗰个甜咧，都令到人哋好开心啦，或者暂时舒缓翻啦。咁、但系其实咧，好多时咧，女士们自己啊都会忽略咗，就系觉得食水。水果就健康，或者因为要减肥啊，又攞水果做代餐啊咁样。但系生理期嘅时候咧，其实都要留意翻你食啲乜嘢水果。 有啲系咪凉少少啊？ 系啦，咁啊凉嗰啲咧就唔系咁啱啦。属性系寒凉嘅水果，包括有啲咩咧？可能你都未必样样都估到啦。西瓜你估到啊？ 一定啊。 系啊，你估到。 菠萝咧？ 菠萝咧系属于平和嘅水果， 几好 啊！系啊，咁可以都 OK 可以食嘅。咁有啲咩系寒凉？ 奇异果系咪啊？ 奇异果系寒涼，你都几劲嘅，你都噏咗两个咯。 估啫， 系啦，西瓜、奇异果都系寒凉。 其他唔估啦，交俾你讲。 估多个啦。 再估啊，嗰啲咯，叫做火龙果同埋嗰个金色火龙果咯，即系排便嗰啲咯。 你好暖啊！你完全估啱咗，火龙果真系。是寒凉嘅喎，因为系咪因为帮你清肠胃系咪？ 系啊，我屋企肠鼻几个噶嘛，咁但系即系有两三日，喂呕烂咗都唔食，点解嘅？我因为唔食得咁样，咁所以我就知道咯，略懂，略懂， 叻嗱。咁所以咧，其实寒凉包括咗火龙果啦。熟嘅香蕉啦、梨啦、士多啤梨啊、西瓜啊、奇异果啊、椰青呢啲咧，咁可能女士们生理期嘅时候咧，就尽量少食啦。呢啲系啦，可能会个肚仔会更加痛。 士多啤梨系咪都系凉？ 系啊，系啊，系啊，士多啤梨。 其实咧，好多女士咧。成日都想食士多啤梨啊，同埋依家唔知整到啲士多啤梨咧，一年365日咧，都有啲好靓嘅士多啤梨直送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女士啊，中意可能红卜卜啊，中意食啦，又甜啦咁样。咁咧，但系原来估唔到士多啤梨都系属于寒， 系属性系寒凉嘅。咁啊，有啲咩平和啲嘅水果咧？ 浸一浸热水会唔会都食得 啊？嗱，其实你都讲咗一个重点嘅，就系因为好多时候咧，啲人食生果中意雪冻佢嚟食啊，咁就真系。生冷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已经成熟嘅状态，又摆喺室温嘅话咧，即系从中医嘅角度咧，佢就唔算系咩生冷嘅食物嚟嘅。不过都建议，如果你要食水果咧，最好都系成个食，就唔好将佢榨果汁，亦都咧最好咧就唔好代替正餐啊。 哦，唔好榨果汁啊！ 系啊系啊系。 我以为榨果汁嚟讲就冇咁伤添，点不知就中医嘅角度就唔 recommend。 系啦，就成个水果食会比较好啲咯。咁同埋因为人就需要即系唔同嘅食物去摄取各种嘅营养啦，咁所以亦都唔建议啲女士咧，即系为咗贪靓就食水果做代餐，就唔食其他嘢啦。咁啊，头先讲翻啦，有啲咩系平和嘅水果，即系女士生理期咧都可以食嘅咧，包括有记住啦，有菠萝啦、无花果啦、苹果、牛油果、菩提子、木瓜、布冧等等呢啲咧，都系算系属性比较平和啲嘅水果嚟嘅。 咁啊，即系如果生理期。嘅时候就，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样做个暖男咧，就记低头先嗰几样嘢，记唔记得啊？苹果、无花果、牛油果等等，诶，仲有菠萝、提子，咁又 OK 啦。 哇，跟住摆喺台面就话，你呢排见你唔舒服，食个水果啦，咁样。 系啊，帮你剥埋皮啦。 属性平和噶，哇，几 sweet 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咁多位，你哋有冇发现咧？当呢两日咧同我同住一个空间嘅时候咧，我比较少讲嘢，尽量都唔出声，唔开口，唔想喐个口。 做咩生痱滋？ 系啊。 哎呀，难 搞啊生痱子。 嗱呢一个咧，其实都算系每一年都长期困扰我，即系我都几容易咬亲自己，然之后生痱子，再加上因为我箍牙咧，咁我成日要除嗰啲牙套出嚟咧，都经常咧有时啲牙喐动嘅时候咧，佢都会有啲损口咧，容易刮亲嘅。所以基本上咧，我成日都会问身边嘅人啦，有冇啲新嘅方法咧可以教下我咧？如果万一真系生痱子嘅时候咧，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可以令到佢快啲好啊？咁嗱，坊间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讲啦。阿妈最常教嘅就系搵盐水朗口咯， 拿一拿佢。 唔系盐水朗口啊， 系点啊？ 直头攞盐 ，yes， 攞盐捽落去啊， 捽添啊， 系啊，因为你用一个你。口腔痛楚嘛，你点样令到个口腔唔痛楚啊？ 更痛咯， 系啊，更大嘅痛楚。 你嗰啲咁似人哋戒亲，然之后教人插大髀，搞到佢冇得痛。 但系咧，我自己觉得 work 噶，因为咧佢系真系麻咗，成个嘴咧系麻咗。你嗰一刻好似冇晒感觉，同埋你 feel 到佢好似谢咗咁样咯。 你真系有咁嘅感觉， 系啊， 个人都谢埋啦， 系啊，谢埋。 我直头觉得个人都谢晒啦。听完之后，你见到我讲嘢冇气啦，开始 即系冇用呢个盐水或者用盐拿。方法 用盐拿的方法呢，我想我试过一次的，但是就去到最严重的时候，真的我顶不顺了，它那个损口开始很大了，我很经常呢都是会两粒痱子生在附近，跟住就慢慢变成一粒大痱子，去到那些时候呢，我就会出动这一招了。如果不是呢，平时我盐水朗口我都会的，即是临瞓之前特别刷完牙之后再朗多杯盐水啦。咁呢又有人教过我呢用芝麻油朗口。 吓， 系啊！ 我真系第一次听芝麻油， 我都系第一次。 系咩？芝麻油系咪即系麻油啊？ 类似啦， 即系好香嗰啲麻油，即系食即食面嗰啲麻油啊。 嗱，我嗰个咧就有分，因为佢其实芝麻油都有分黑芝麻油、白芝麻油咁样啦。 系、啊， 咁我个咧系白芝麻油。咁、其实我 白芝麻油咪即系麻油咯、 啊。你知唔知芝麻油喺边度买噶？ 超级市场啊？ 系咯， 喺芝麻街买。 我嗰支唔系芝麻街买嘅，钟哥，我只系超市买嘅啫。 咁有得分喎，黄色定系蓝色啊，定系橙色嗰啲、啊？ 咁你自己慢慢睇啦。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芝麻油？ 我觉得系得嘅，不过咧，呢一样嘢咧，嗱，我教我嗰个朋友咧，佢就好中意钻研啲食疗嘅书籍嘅。 椰子油我有听过啦， 椰子油我有冇听过？ 咁都冇听过， 我都冇。 系 讲翻你个芝麻油先。 我嗰个芝麻油咧，佢唔系喺你生痱子嘅期间用嘅。嗱，你生嘅时候你都可以继续用啦。佢系教你咧，其实你系每一朝早。嗱，佢送俾我嗰支芝麻油咧，好得意喎！佢有埋个量杯吸喺个面嘅，你有啲食物咧，咪会譬如买嘅时候预咗你可能攞嚟整蛋糕啊，或者攞嚟调味咧，佢有个细细嘅量杯咧，倒转吸住嗰个樽盖嘅。咁我嗰支芝麻油就系咁啦。咁你每一日咧就要攞佢嘅大概我谂10 ml 咁样，好少咋。咁你就含落个口度，5分钟含住。 哇！ 系啦。即系你大概5分钟啦，我就其实应该冇含足5分钟嘅，即系总之我觉得，嗰朝早一起身就含咗啖油先，跟住搞掂晒所有嘢，执好晒啲嘢啦，咁就差唔多就吐咗佢出嚟。 但系呢个难度好高啊！ 点解咧？ 因为你又唔可以吞， 系啊， 你又唔可以掠出嚟，但要含住一个口里边5分钟，呢个难度几高，你控制唔到嘅有时候。 尽量啦，你习惯咗就 OK 嘅。 唔小心都系吞咗佢啫， 系啊，最多都系咁啫。 你会唔小心地吞咗？ 系咯。 最多都系油啫， 再食埋即食面咯，即食面都要落， 因为真系嗰个麻油 落到落个胃嗰度，咪一样咯， 即刻捞翻个面， 系咯， 可唔可以咁样咧？我又冇试过，我下次试下。咁真系嘅，你长时间去做呢样嘢咧，我嗰大半年咧，真系我觉得少咗生痱子嘅，同埋就算真系有生痱子咧，佢可能唔会话扩大得咁紧要，又或者佢好翻嘅速度系快啲嘅。咁但系当我支嘢用晒之后咧，我就冇再自己去买啦。 有冇试过嗰啲敏咩蜜嗰啲啊？我想 冇、啊， 我嗰啲都未试过。其实 我冇啊， 坊间未卖广 告。我有试过西瓜蜜嗰啲咯， 西瓜蜜我就有，系啦， 西瓜蜜都 西瓜丹啊嘛。 系 苦到苦到喊，苦到喊啊！ 同埋你经常会喷埋其他嗰啲唔关事嘅位咯， 系 啊，即系喷中喉咙咁样，你就哎呀 就咳啦。 嗱、不过你要搞清楚究竟你生痱子咧系边个原因啊？一个咧就可能系你口腔里边有菌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正话你话斋，你可能 咬亲啊， 整损咗啦，两个唔同噶嘛。咁如果系你口本身个人唔系因为任何事都容易生痱子咧，咁应该系你欠缺维他命。B 哦。 咁所以你可能你要食多啲有维他命 B 或者 B plus 嘅嘢啦。 钟哥讲得啱啊，我都有睇过。其实咧欠缺维他命 B 啦，欠缺铁质啦、叶酸啦、锌等等呢啲咧，都会导致个人容易生痱滋。 你就要食翻相应有嘅东西。 冇错。于是有一次我咧早两年去日本嘅时候咧，咪好多嗰啲药妆咧卖啲维他命包包嘅。咁我又买啲翻嚟食啦。咁但系因为呢两年都冇去过日本啦，又食晒咯。 香港有呢个搵到。 香港都有得卖嘅， 都有嘅，都有 嘅。有当有当咩？ 系啦，当系啦， 当面咪有晒装嘢嘅咩？成个日本都有啊， 搬咗过嚟嘅咯。 死老哥啊！你 一连玩具都有得卖喎。 系咩？ 系啊，你少去啊， 唔系太多人啊，嗰度真系， 系咩？ 太多人好紧 要啦，多你一个唔多，少你一个唔少。 咁啊，系咯，希望你可以喺 中国咗康复啊， 系咯，喺嗰度买翻啲维他命啦。 但我呢一只仲有 Facebook Live， 冇错啊，一阵见。 下星期继续， 点解今日仲赶过琴日呢？ 因为阵间十点三喺二台嘅面书专页就有晨光 Facebook Live 啦。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都要准备下先。 钟哥你唔使急，林慧、白元浩、崔杰彤、阿欧会搞掂㗎啦。你早啲唞啦。 你叫我早唞。